好啦，咁啊，再警告多次啊，唔需要穿橋啊，啊，熄機啊，啊，唔好又話你咩嘢嚇，係我驚有人跳聽，直接聽呢一段啊嘛嚇，我哋警告嗰啲全部喺曬第一節嚇，數榜嗰度嚇 ，OK， 唔需要穿橋熄機 ，OK， 嗱，咁啊講哥斯拉啦，咁你講你徹底唔會保留咁講嘅 ，OK， 係，保留完唔好講，係都係嗰句啊，啊，咁你點樣穿佢啲彩蛋嗰啲嘢咧？係如果你唔咩嚇，好， 冇錯， 嗱，咁啊。生個馬仔未得人睇嘅啫，而家係啲馬仔要睇要請假，冇辦法係。 嗯， 係啊。咁我哋都睇曬噶啦，係。嗱，一陣稍後先得筆打啊，再講下佢嘅意見好唔好？ 好。 因為而家我哋錄嗰陣佢未得，係啊，好。係。好啦，咁啊，大家講下啦，可以直接食單刀石啦，唔講咁多廢話啦嚇。 嗯。 睇睇完哥斯拉第二集嚇，叫咩話？嗰個譯做咩？ 王者巨獸。 王者巨獸係嘛 ？OK。係。King of Monsters 係。 係啦。 嗯。 其實呢個戲名都係舊嘅，都係用重用噶啦，連呢個戲名都係，係啊，都係以前日本特攝嗰陣，即係已經有一套咁嘅叫呢個名，即係佢英文係咁叫啦，甚至我都試過， 哦， 係啊係啊， 亦都試過咁啊，好似 係 叫做 係啦係啦，亦係啦，亦都試過想拍另一套戲係咩 3D 嗰陣，亦都係叫呢個名，但係嗰套就冇咗啦，中間拍唔到， 哦。 都是叫呢個名咁，而家終於有一套荷里活版叫翻呢個名咁解啫嚇，冇乜關係，名啫，用翻係好，大家覺得點？ 咁我哋講咗，大家中唔中意先啦，好唔好啊？ 係啦，冇錯。 我話講下感想啫，係咯，感受。 我講先啦，我中意喎呢套，我中意喎。 因為最中意怪獸片嘅係芬芬啊嘛，同埋最熟都係芬芬啦，芬芬。 即係我係中意睇怪獸片嘅，即係尤其是日式呢一隻添。係 啊，特攝嗰啲 系啦，咁我收貨喎呢一套，就做咗三套啦。呢個哥斯拉即係哥斯拉第一集，跟住就金剛骷髏島，跟住就到呢一集。咁我係中意呢集多啲嘅，即係三套俾佢哋。咁我完全滿意同埋收貨嘅。咁裡面有啲咩情節啊？係咪啲咩嘢咧？穩陣再講，我講咗我中意先。 哦 ，OK， 好啊。咦，咁但對比呢個《寒戰太平洋》咧？ 我就絕對唔中意《寒戰太平洋》。 哦、oh, ，OK， 我無論第一集同第二集我都唔中意嘅，咁所以就、oh. 我就覺得嗰兩套係唔得嘅。 哦，嗱咁嘅，我網上見到咧有人話咧，今集嘅呢個哥斯拉咧係冇咗上一集嘅嗰種特攝味，即係嗰種日式嘅拍法。咁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今集嘅日式味先最濃厚喎， 係。哦，係啊。 O K， 咁等阵我点解 要 咁 啊？好， 咁呢个一阵再讲，好， 系咯系咯， 好，咁下一位， 跟住你哋啊，你哋 咁就我都睇咗啦，咁就我就唔系话特别中意，咁就但系都收货觉得几唔差嘅，咁就但系嗰啲战斗场面我觉得好似有少少乱咯，基本上就觉得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不過如果同之前嗰兩集比咧，我就呢集擺中間啦。我最中意其實第一集哥斯拉咯。 哦。 哦。 係、okay. 咯。 嗯，明白。 因為佢嗰、那個，我覺得係有套災難片啊，你等緊嗰隻怪獸出現嗰、那個感覺咧，我中意呢一樣嘢。呢一集就冇辦法，一定係好，一定係知道曬有啲怪獸。 再舊啲嗰套師奶咧，嗰度蜥蜴嗰度咧， 嗰套嗰、那個我冇睇啊，嗰、那個。 哦，反而嗰套你冇睇， 咁俾埋嗰套咧，芬芬头先都冇俾到嗰套。 哦，嗰套直头垫晒底啊，唔使讲啊，嗰套直。 嗰套唔使讲啦，系咪？ 系啦，系啦， 系都唔好提啦。 都俾人歌词都俾人 cut 咗，叫师奶。 系嗰套唔好提啊，嗰套。 咪真系嗰套而家系叫师奶啊嘛，咪师奶咯。 系。 真系变咗师奶啊！嗰只怪兽佢冇咗角角啊，冇咗角嗰字啊。 系冇咗个神，冇神做啊。 唉，惨变咗师奶啊，喺嗰度。 嗯， 好得好，咁啊，新年睇咗啊，新年又讲啊。 咁我觉得呢集都好睇嘅，咁但系咧，我有少少吓喺套戏入面咧，就分唔到张智嗰两个角色，因为佢冇同场出现过呢、這个，我觉得 你唔系一早都知道佢系小美人嚟嘅咩？ 我知道啊，但系咧，因为佢冇两个出一齐出场过咧，咁就搞到我有少少分唔到，但係後屘我諗翻咧，係喎，明明一個喺飛機上面，一個又無啦啦喺度睇住阿莫斯亞出世咁樣，咁 其實你睇真啲，佢嗰個長頭髮㗎，佢、 哦、 扎咗條辮，跟住笨咗喺佢嘅左手邊啊。 哦，咁真係唔係好覺喎？ 其實嗰係長髮嘅，嗰、那個張子怡、哦、你如果你睇真啲，佢哋嗰幅家族照片咧，佢係影好清楚一個短頭髮一個長頭髮嘅，即係佢都係笨咗條辮咁扮咗喺。喺右佢嘅左邊嘅， OK。 啊，都俾你睇緊，因為我已經連睇兩次啦。OK。 係。 哦。 我都想啊，其實係。 咪冇辦法咁你咁我第一次好騷擾啊，大佬，一人又攞手機，成日好多位我俾人騷擾到，即係睇唔真啲嘢，因為真係俾人。 其實 我 其實如果 唔係 咁 大錄 音咧，我應該都 係 睇第二次嘅啦，已經係。 哦， 系啊，因为冇办法，系咁，我因为好多位嘅，咁我费事漏咗啦。 系啊，我其实都想睇多次嘅，我系。 有啲打嗰啲人咧，成日喺度砌咁啊骚扰啊，大佬冇办法。喂，佢打位咁紧要，点样打咁啊？你稍微骚扰咗，我集中唔到精神，我睇唔到啊，大佬。 啊，都系啊，因为佢 同埋我都重病中啊，话俾大家听。 系。 系。系啊，啲人以为我做咩咁感动嘅？睇怪兽片喺度，片啲肥嚟嘅，喂大佬。 系。咁我就覺得佢今集咧，其實佢講嘅入面嘅資訊量其實都幾多嘅，即係佢係咁講其他嗰啲， 係啊，如果唔係我都唔諗住睇第二次啦。 哦，佢係少過嗰套啊《今夜壽明》嗰套咯，嗰套真哥師奶咯。嗰套係平時劇本啊三倍啊咁厚啊，電話簿啊嘛，係咯，嗰轟炸你啊嗰套就係。咁呢套佢就未去到嗰個程度，佢又唔係用即係用字嚟轟炸，因為啲劇情中間交代啲嘢係好 係啊， 唔係應該咁講，好多嘢可能你一般觀眾都唔會 睇唔到嘅嗰啲嘢， 你唔會睇到，佢都冇出聲話俾你聽，你睇到咪睇到咯，係嘛？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係彩蛋嚟嘅，其實嗰堆係係，其實你包括張子怡嗰個都係彩蛋嚟㗎、哦，你睇唔到咪有佢咯，佢唔係咁重要㗎，你理得佢啫。佢冇影響呢集劇情嘅喎，實在。 哦，大部分都冇。 佢話嗰度出現嗰條黑鬼都係之前有出過㗎，唔知邊集。 哦，係咩？ 係咪揾阿 Doctor Ling 咧？嗰個啊。 哦。 係啊。 係 啊。喂，咁啊好，咁啊。 會唔會係金剛骷髏島嗰個黑鬼嚟嘅咧？其實。 唔係，但係金剛骷髏島奇怪，好似揾係咁講嘅，但係佢唔乜嗰個唔係越戰之後咁耐㗎啦咩？ 嗰個係七幾年啊嘛，嗰個係。 點解佢動到依家都係咁嘅？ 系喎，二零一几噶咯喎， 系咯， 即 系呢个奇怪啊！ 四十年后啊嘛，好似系， 系啦，下集话听完佢外星人噶啦，或者是但啦， 好， 其实都系带啲怪兽嚟嘅，有冇？ 可以系讲英国嗰个奸角咧，系阿 Loki 老咗嚟噶，开台， 唔系， 佢又话系咩英国特种部队喎，又系啊， 唔关事嘅，唔系。其實今集出翻嘅人都係冇唔係好多人嘅，至於杜邊謙咯，係 啊， 無 形水女主角， 係啊係啦，仲有 無形水上一集有冇㗎？ 有冇㗎？有㗎， 都有嘅，我都唔記得啦，係 咯， 我都唔記得， 真係唔記得。 呢度好快就 ham 咗啦，呢度 係啊，唔係咁可能阿愚人走嚟復活咗佢咧， 係佢走去揾阿愚人啊，佢 係咯， 攞 咗 都 係，係 咯。咪都唔知嘅，佢哋啲神嚟噶嘛，系咯食咗去咗異空間咁嚇，系啦， 系， 佢先再揾到阿魚人嘅，可能呢度係，唔係佢先發覺佢都唔係人類啊嘛，係 咯， 冇事，所以佢都係另一隻怪嚟嘅其實，係， 咁 下集再交代啦呢啲。 同埋我覺得咧，佢今次講嗰個家庭線嗰度咧，我又覺得誒都 OK 喎，即係當然嚇，你話好好就唔係嚇，咁但係佢講到底哇。其實大家是應該即是不要說那麼著重那件事即是他兒子不在那裡那件事那而即是他們就一味想著去復仇啊或者之類的那樣放不低啊之類的那但其實你應該好好地看著女兒嘛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話就 重點在這裡你看到反而 是我覺得是如果唔係嘅話，個女又離家出走又成咁樣嚇， 個女睇唔住噶啦，大佬佢就係變超能力少女噶啦，變咗 Eleven 噶啦， 係 呢集咪啡粉咗少少，下集 Eleven 噶， 係 嚟緊啦，七月啦，七月嚟緊啦佢， 我睇過翻嚟都變咗第二個人嘅，大過咗啊，哦唔係大嗰個係阿小丑嚟，我撈亂咗， 嗰個係小丑， 七月嗰套冇大過，繼續係咁，都係咁嘅款。唔係佢話佢好細個啫，呢我點睇都唔似啊！ 佢都十五六歲啦，應該都 係啊。 佢寫話佢得十二歲嘅啫。 嚇！ 好乖咁大個嘅我大佬。 早 十二歲佢真係好大個，好大個女喎。 係啊。 係咯。唔知佢啊，咁啊冇辦法啦，係咯。係。可能佢寫劇本嗰陣，佢仲係咁細個，寫開拍嗰陣，哇！咦，大個都咁多嘅，咁啊，是但啦，佢裏邊又冇實際冇講佢幾多歲嘅，的確係啊。 系， 嗯， 系咯， 佢再拖耐啲，佢變阿婆啊，大佬。 佢應該就十五歲嘅，今年係。即 係 整個演員啊， 個人但係個古仔裏面咧，佢話十二歲嘅咁，但係呢啲佢歲就冇提及啊，算啦嚇。係， 哦， 佢冇話啊嘛。 即 係 冰第一集嗰時咪第一季咪十 二 歲咯。 哦。 係啊，可能佢揾佢嗰陣係咪就係咁上下啦？係。 哇！ 佢開到鏡都大過咗啦，咁啊算啦，有嘅啦，唔提啦，幾多歲算啦。 好。 唔係你諗下啦，佢哋話五年前啫嘛，佢好細個㗎。 系嗱，五年就咧，呢样咧就讲翻系直接联系翻2014年嗰套哥斯拉第一集嘅，即系话当时嘅洛杉矶系咪嗰日咪洛三藩市都系现场三藩市你都系现场嘅， 揾仔 咯， 抱住个女揾仔啊，系嘛？ 系啦，系啦，仔。 咁佢好细个啫嘛，咁点会几年间变咗咁大个咧？ 五年咯，就系五年，嗰五年。 咁佢所以佢其实系十二岁系合理啲嘅，的确系。 系。 你有冇谂过呢样嘢？我点解大得咁快嘅？唔通佢都唔系正常人，我话又系啦，又接触咗啲怪兽，吸咗啲辐射系嘛？ 哦，系啊，肯定系啊。 系啊，系咯。咁我已经 assume 咧，佢一定系饰演呢个超能力少女呢个角色噶啦，吓，因为系佢做啊嘛。 系。 咁啊，暂时呢一集咧都冇讲系咩醒觉嘅，吓，其实都系靠嗰部机。去溝通啫，咁其實可能呢樣嘢就因為補咗佢係超能力少女呢樣嘢，即係佢唔係超能力溝通嘅，用部機咁咯。咁啊，坊間話章子怡係呢個超能力少女，因為其實佢個髮型就似喺呢個太空哥斯拉入面咧，因為嗰其實都做咗幾集噶嘛，咁啊剪我個頭，後屘又剪咗個的確係嘅，剪我個咁嘅頭。咁但係實質上章子怡呢個角色係呢個莫斯拿裏面嗰兩個可以同佢溝通嘅都唔知係乜嚟嘅呢兩個真係，佢叫小美人咁點解？喂，牛龜咁大個小美人咁，其實佢又唔係嘅，佢就係小人國咁細嘅，好似嗰啲借東西啲小矮人咁細嘅啫，唔係正常人嘅。 即係啲 fairy 嗰啲咁樣。 係精靈咁，但佢又唔係，佢又冇法力，又唔識飛嘅，都係人咁，不過小矮人。咁佢係一對咁嘅啫。咁但係以往演出咧，佢哋都係兩個唔同嘅女演員做嘅。咁啊，試過阿滿島光都做過一次嘅。 哦， 即係喺莫斯拿自己嘅戲啊，即係嗰啲都唔係好舊啦，當然係有得佢做，即係嗰時咪做啊鹹蛋超人嗰時咯，做啊咩啊 Dina 唔係佢係咩啊佢 Max 啊，都係差唔多嗰期啊，佢早啲嚇，早過 Max 嘅應該嚇，就做過一次嘅有份嚇，我唔記得其他有邊個做過，咁啊以前都係用兩個唔同嘅演員演嘅，咁但係即係 Twins 咁嘅啫，你當嚇，咁可能佢費事用特技。即係又將 Mira 或者咁麻煩啦嚇，咁佢亦都冇話過佢哋係一樣樣嘅，事實上嚇，即係姊妹都唔一定一樣樣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就應該係嘅，應該理論上係一樣樣先，咁所以今次 我哋睇 Netflix 動畫版嗰個都係一樣樣嘅。 係啦，就係啦，冇錯，即係嗰個咧生啲羽毛喺嗰個睇個頭髮嘅羽毛咁，即係嗰對嚟嘅啫，其實真係，但係嗰對就冇縮水啊，又係人大啦。係 啦。 咁今次呢個佢仲係。正常人嚟嘅啫，就話你世代。當 我知道章子怡係做小美人呢一 pair 角色嗰陣時候， 就想扭啦。 佢哋會好驚，佢哋會手拖手唱歌啊！話 係。哦，咁冇咩？ 冇。 今集嗰個莫斯拿出現已經係不斷播住，就係嗰隻歌嚟噶。係 頭播嗰隻歌啊！ 所以音樂室冇人聲唱播唱 K 嘅，大佬，你驚佢跟住唱係嘛？係 啊。 即係其實佢現場真係佢莫斯拿喺度播緊嗰隻歌嘅，唔係我哋觀眾聽到嘅，自帶主題曲嘅原來怪獸嚇，哥斯拉後面拖住部唱機，一出嚟後面就嗲嗲嗲，咦咩聲咧咁啊？即係真係有嘅喺現場啊，唔係配樂嚟嘅，自帶啊咁佢冇唱嘅呢度係，佢就係望住嘅啫嚇。 起就音樂 唱，佢根本佢哋歌個你聽個音，你已經知係摩斯啦咁樣噶嘛，其實係。 係。嗰時都有唱㗎 ，ending 歌咪係呢首咯。 ending 佢有唱咩？都係音樂嚟㗎，嗰度係嘛 ？rock 版嚟㗎，佢嗰個即係打字。 有唱咩？ 有㗎，有人唱㗎，嗰個好似係。 係啊，係咩？ 係啊，即係 我就聽到佢唱哥斯拉㗎，係咯。 哥斯拉係唱完莫斯拉就唱哥斯拉㗎，我記得佢 係。係啊，有唱莫斯拉咩？ 應該係兩首歌嘅嗰度係。 我又冇留意有人唱咁得人驚喎，大佬。 唔係，好似新版即係 remix 過嘅佢嗰首應該。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咁 佢話佢係世代相傳咧，都係啲女人係twins 咁樣嘅，唔知點解。 係啊。 咁原本呢個應該係一個巫女嘅狀態啦，咁但係點解係中國人嚟嘅咧？ 咁啊唔知喎。 咁 點解 佢嗰啲相 有用啲？ 你睇佢啲相啊，影到佢哋好似日本人咁嘅喎。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你一睇到啦，佢哋好似日本人咁喎，啲嗰啲佢啲老母啊、阿婆啊咁。但係總之佢而家就話佢係中國人啦。 係啊。 咁啊，兼夾就莫斯拿都喺雲南度揾到嘅，咁即係夾硬將呢個救世嘅角色就啊， 變咗中國 啦， 中國啦，係 啦，係啦。即係呢一套戲，我唔知佢後尾啊，所以即係佢有話過咧，其實佢哋喺佢去嗰度拍嘅咧，就走咗去嗰、那個乜鬼話，即係個中國嘅影城度拍嘅。 哦，係， 係你查翻資料啊，有寫有 send 嗰啲 wiki 俾你哋啊。 嗯， 係。 啊，你撳去中文已經有寫噶啦，唔係你撳日文都有寫噶，甚至乎唔知東方乜鬼嗰、那個嚇嚇、啊，你揾下啦，我唔記得咗啦。 好 得。咁啊，最尾係咪喺度拍？我唔知，即係嗰時佢就係同《漢斯太平洋》唔知20咩嗰時嗰期嘅，咁後屘係咪喺嗰度拍？我唔清楚，即係其實佢都係同中國嗰邊嘅製作其實係有啲關係嘅。 哦，唔怪得 之。咁呢套係唔係喺中國都係同步上咗？ 係啊，同步啊。 不一定係啦，一定係啦，因為呢套嘢其實係咩 legendary 啊嘛，咁肯定係啦，中國嘅話人哋一買咗，係 啊， 係咯，係啊，咁好正常啦嚇。咁有。佢今次揾張子怡唔係繼續景甜或者任何其他人員係荷里活咗㗎啦。 係啊，冇錯。 即張子怡係屬於荷里活華人演員嚟㗎嘛，而家唔係中國㗎嘛。係咯。 係，同佢全英語演出。 哇！我就第一次睇張子怡用英文嘅啫。阿銘就話佢嗰時《藝妓回憶錄》係有 係啊，英語 有講過英語嘅。 係啊。 係啦，因為嗰套我就冇真係有成套睇過嘅。我睇佢啲位嗰度咧，行嚟行去嘅，我冇聽佢講嘢嚇。 哦。 咁今次係第一次聽係張子怡講英文嘅成套係，咁啊好萌嘅喎，原來講英文。 嗯。 好得意嘅喎，因為佢講得唔正啊嘛。係啊，咁啊反而啊幾好感度，幾好喎，係啊。 係，冇錯。 嗯。 係。反而好過佢不斷喺度講國語，好乞人憎啊。 係，即係上次 Netflix 嗰套咩 Coverfield 嗰套嘢。 係啊，佢仲要啲鬼佬仲要陪佢講國語先乞人憎啊嘛。即好似大支嘢到咁樣嘛，咁呢個佢係雖然佢啲英文唔係佢啲乜 OK 啫，意思有口音啫，佢唔係講得差嚇，即係喬寶寶都講廣東話都好流利嘅，但係有口音啫，有咩問題啊？咁好文咯，係嘛？你好似真係舒淇講唔正嚇嚇，講個話咁啫嘛，好正啊！ 係啊係啊係啊， 個廣東話就唔正啊！你覺得佢咁講先至正啊嘛？就係 講 嘅 咁樣先至 係啊，係 咯， 咁啊正咯，係啊， 係啊， 咁佢又冇扮曬嘢，咁呢度佢都係一個其中一個科學家嚟嘅啫嚇。 其中兩個科學家 咁嚇，唔係佢另外嗰個冇乜點影嘅，你成日好強調另外嗰個，其實佢只係目的呢個莫斯拿喺個湧度出嚟一個縮對白都冇嚇。張子怡主要就係演出嗰個短髮嗰個啫 ，OK， 長髮嗰個只係佢出咗一下嘅啫，對白都冇嘅。咁相信咧呢個佢會留喺下一集咧，可能會再有啲關係，有機會。 下一集好快， 唔知有冇啊？唔知有冇佢啦， 原 來係啊，咁唔知有冇佢啦，咁但係其他好多人都會睇翻到嘅，你話包括阿 Eleven 啊， 係 下一集頂角成為 Seven Eleven 未咧，咁啊唔知啦嚇，咁仲有邊個會翻嚟嘅咧？ 佢老豆，即係今集就係 Eleven 個老豆，下一集都會有嘅， 係，因為阿媽 hea 咗。 哦，即係佢呢家人反而會 keep 翻，哦， 因為華倫夫人就死咗。 系啦，嗰、那個媽咪華倫夫人咯，呢、這個老豆都係以前同阿麥克華寶啊，你都拍戲啊，其實好老嘅，你話嗰個老大後生，唔係中老，50歐以上啊， 係， 你即係 keep 得好好啊，你睇呢度真係 53歲啊， 係啊，呢度真係 keep 好，你覺得好似中老啊，唔係噶啦，伯嚟噶啦，其實， 都幾有型喎，但係又 早有型啦，呢度有型啦，係啊。 我淨係覺得佢有少少不比特嗰、個 World War Reset 咁樣咁嗰種 feel。 嗱咁佢冇佢咁靚仔嘅，不過即係都有個型格喺度啦啲嚇。咁華倫夫人就翻嚟調翻轉 有張子怡嘅係。 華倫夫人就顯得老啲啦，呢度就睇起上嚟係啦，真係嘅係。咁啊，但唔緊要啦嚇，演技搭翻夠嚇，最緊要嚇。 冇錯， 冇錯。 咁你望型水喎，亦都不嬲嚇，唔使講噶啦。不過可惜呢度就好快就瓜咗啦。 冇乜發揮， 好快瓜 咗。對上一集都係冇乜發揮嘅。 係咁啊，都係跟住阿杜邊謙咁講下嘢咁就。 過手啊，其實。 就嘥咗啦，係啦，即係你期望佢點黑寡婦咁啊打到嚇。都唔會啦，係咯。係。咁呢集就好快已經請咗佢啦嚇。 反而道邊謙就勁啦， 領便當嚇。 阿杜邊謙都 hit 埋㗎啦，呢一集 最大個便當啊， 為哥斯拉啊嘛， 帶個核彈頭去 核彈 去請佢食食蛋嚇。 係啊。 咁你見到佢嗰度咧，喺嗰個神殿嗰度咧，行上嗰條樓梯嗰度啊，就係嗰啲瑪雅嗰啲，上去上去獻獻祭咁啊！你睇到係， 即係唔講以為佢祭自己啊， 佢係祭自己啊， 祭自己啊， 佢直頭 擺到明係啊， 都係係都係， 擺到明係啊，直情係， 嗯， 係， 即核彈就係其實個理由嚟嘅啫，佢又擺到明係係去獻祭嘅。其實我講過好多次啦，怪獸片其實係黑蘇魯神話嚟㗎嘛。 嗯。 如果你 都係咁樣講咩地心中空論，其實都係接近嗰樣嘢。 地心中空論接近啲 Iron Sky 啦，但佢又唔同嘅。佢講緊嗰個咧，唔係講緊裏面係好似殼咁樣嘅。佢一次麥提沙多啲嘅，而家佢呢個講法係。 嗯。 即係佢裏面其實可能有好多隧道啊、空洞咁咯，即係可能可以出到過去咁咯。即係佢唔係話裏面直情係好似個殼咁嘅啫，唔係嗰種。 佢直頭有講過話係地心嘅黑洞啊，裏面嗰啲係。 唔知係乜嘢，佢要成懷疑係有啲 portal 咁樣嘅，即係唔係話就咁。 唔係話真係有條隧道穿過去啊，可能根本就係喺嗰個路喺另外一邊出，佢直頭可以係。 佢冇解釋嘅，因為嗰啲係啲古文明嘅秘密嚟嘅，因為佢最屘咪揾到。哥斯拉原來匿埋喺嗰個古文明嘅神殿地底噶嘛，咁都唔知咩人建立嘅，佢哋話俾佢哋所知嘅所有嘅文明更加早嘅文明，同埋超巨大嘅， 係 係啊，都唔知咩係咪巨人嚟嘅咧，嗰啲都唔知啊，冇講嚇。 係啊，係啊，未解釋嘅嗰度。係 冇解釋，係冇解釋，因為你傳說咧，你唔好以為亞特蘭提斯就好古老啊，或者雷姆文明係好古老，其實嗰啲係最新噶啦，已經係 哦， 即係因為我哋對上嗰個嘛。其實已經再對上可能唔知有七個定一個噶嘛，佢哋話。咁而第一代嗰個咪係亞當文明咯，即係所謂亞當咁，佢哋其實唔係一個人嚟，係一個文明嚟嘅咁。呢個就係最初 Eva 個設定啊嘛，最初啊。即係第一先史文明啦，佢講其實佢製造出嚟噶嘛，最初唔係仕途，唔係呢啲嘢嚟噶。係 啊。 其實係生物兵器嚟噶嘛，即係佢最初設定嗰時係咁諗。咁你大概係咁理解差唔多啦咁甚至乎嘅亞美娜都話其實係生物兵器嚟噶嘛，其實唔知我唔記得佢亞特蘭提斯定唔知武大陸做，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其實係古文明做出嚟嘅兵器嚟嘅，即係其實佢哋唔係 natural 生出嚟嘅。咁呢啲係以往怪獸片都有啲係咁嘅解釋啦，即係如果需要解釋，但哥斯拉自己就好少咁嘅解釋嘅，一舊嘅哥斯拉最初都係話佢係合意咁而產生噶嘛，即係佢唔係一個古代怪獸嚟嘅。咁而其他啲怪獸反而係好多係因為哥斯拉嘅出現而用哥斯拉細胞啊，有咩嗰啲做啦，即係起碼呢個 VS 系列係啦，係舊啲嗰啲就有唔少係第啲原因嚟，或者甚至係外星人帶嚟嘅嘢，咁即係比較 V1 啲㗎啦，以前嗰啲就，咁而家呢啲佢要即係數珠咁舊嘅嘢嘅時候，佢就將佢變咗做另一啲嘢啦，或者呢個你即係咁講啦，而家佢哋唔係話即係淨係有哥斯拉嘅呢套戲，哇！我睇到有 Gamera 啦。有 Eva 啦，乜鬼都有嘅。 哦，咁多嘢， 可以好明顯添㗎。係， 係 啊，先敗先嘅。OK， 嗯， 基本上佢哋嗰啲軍隊咧，其實佢都冇講我即係咩國家嘅。OK， 嗯， 咁我就阿孫其實佢聯軍嚟嘅，其實即係佢爭在冇 UN 嗰個字嘅啫。 係， 即係其實你睇下佢平時用嗰啲直升機啊。 係。 即係兩個葉呢啲咧，成日你 Eva 邊嗰只轉咗做噴射嘅啫嘛，咪係呢樣。 係。 佢嗰架咁嘅死人巨型嗰架，好似勇者王背脊嗰架嗰架隱形機咁嗰個飛行嗰架嗰架嘢，佢裏面有架嗰條叫乜嘢係孭住只 Eva 下邊飛噶嘛？ 係啊。 嗰部基本上已經係超兵器嚟㗎啦，佢哋嗰部機已經係。 可以咁講啦，即係唔係正常軍備嚟嘅係。 甚至乎嗰架潛艇，我覺得都係致敬轟天號咁滯啊。 哦。 哦， 你都可以咁講嘅，係爭在前面冇加個轉嘴啊！ 係啦，我覺得水衝上水面嗰一幕，其實就係軍天號。 嗯，哦，係啊，係啊，可以咁講啊，係。 哦。 即係有嘅，佢好多嗰啲唔同嘅影子喺翻裏邊啦。 即係嗰啲元素嘅，頭先我講點解咁入色，就係好多嚟自呢一啲地方。 嗱，呢啲咧其實係一啲名場面嚟嘅。 哦，仲有基地防衛戰，佢雖然嗰段好短。即係話開防護罩、刪防護罩咁其實嗰啲都係一啲基地戰嚟㗎嘛，佢嗰度係。 係係， 嗱，啲人話即係第一集嗰種咧，就唔係講呢啲scene 嗰啲詞，係講佢成個拍嘅氣氛咧，就似翻啲即係可能哥斯拉第一集嗰啲啊，即係其實係未有怪獸嘅 版本嗰個啦，其實 係似。係啦，似嗰啲，即係你未有怪獸嘅，突然間咦？呢個世界原來有怪獸嘅喎咁，咁啲人就慢慢去調查咩？咁跟住啲怪獸係嘅，的確好厚先至慢慢登場，即係嗰啲位咪似咯，似一啲比較舊式嗰種。呢一集似嗰啲其實已經係 V.S 系列啊。即已經有咗哥斯拉㗎喇，咁跟住就中間嗰啲佢似呢啲嘅呢一集係。 嗯。 或者似哥斯拉嗰啲即大戰嗰啲呢，即係你快腦都有少少呢隻㗎。係 啦係啦。 即係好多怪獸咁樣，跟住中間好多場面。 空戰場面即係戰機對怪獸 乜都齊。 好少見㗎嘛呢啲 係。 喺西片好少見。 西片係好少見㗎。 係啦。咁佢竟然真係有。 哇。 有曬。 所以睇得開心同興奮咧，其實就係睇到呢啲用而家嘅特技做翻曬嘅場面，我啊覺得好開心啊！ 係啊， 咁呢啲你就要睇咗幾廿年特攝片嘅人先有嘅 feel 嘅。 因為咧， 係啊係啊，可能係啊， 通常 一般觀眾啊唔會有啦。 通常咧，你見到啲特攝片啊嗰啲咧，好少會係空戰打，即係空對空啊。咁樣樣去 係啊係啊， 佢好多舊特攝片梗係多啦， 嗰啲咪多 咯。是那些啊，但是他那個會是拍得比較你會感覺到都差一點的嘛，那他今次就真的。 那個不是找條魚絲吊住後面的火呢，那飛機的火呢燒回自己的嘛。 今集的拍法就當然不同啦。是啊。同埋我想提一提，今集四隻怪獸裡面呢，我反而最喜歡是拉頓那個表達手法。 哦。 好多人 在 線 上面那個。 好多人都提拉頓今集出喎，佢開頭嗰啲空戰 嘅執行，即係個旋風咁樣轉飛， 係咁啊係，嗰段係好精彩，但佢之後嘅表現係星星叫咯， 係會唔會衰過？ 都差唔多啦，佢直情星星叫就變飛機嘅啫嘛。 但係佢出場嗰段真係好好睇喎， 冇錯冇錯， 佢追佢哋嗰度啊嘛， 係同埋咧佢點樣樣飛過個地下咧之後。啲嘢飛起曬嗰度咧，又係好有型嘅。 嗯。 咪嗰啲衝擊波啊嘛，嗰個其實碼頭啊影過啦。 係。 係。咪因為其實 Vicky 佢有寫佢四隻係代表唔同嘅平衡㗎嘛。 係。 咁哥斯拉話係創造。 係。 跟住哥斯拉就守護啊。 係啊。 嗯。 係。跟住拉頓就係順從啊。所以呢個係邊邊勁啊，跟邊個係正常？ 即係星星叫啦，其實係。 係。係啦，咁啊，最後啊，王者基多拉即係三頭龍就係破壞咯。 哦。OK。 係啦。 咁邊個講嘅呢啲？ 嚇，唔知啊，佢哋係 Vicky 講嘅。 係啊。 嚇？ 啲人寫落去啊 ，Vicky。 Vicky 講㗎。哦。 係啊。 套戲都係咁講，係咯。 嚇，唔知係佢代表住呢啲。 飛個屬性把度變形金剛度好似啱啲喎，係咯。加燈係破壞啊嘛，係咯。 系 星星叫咪姓顺从咯， 但系有咁讲，即系莫斯拿咧，佢真系冇杀过人嘅，佢就算一开场咧嗰度佢嬲咧，都系整啲人嘅，冇整死佢。 系啊，整一整，跟住掟你埋个石山度啊嘛，咁唔死都残废嘅，我觉得系。 哦，冇，唔系啊，佢嗰个黐咗喺个网度咋？ 好似真系 佢有一个，佢有一个系有将佢定咗佢噶。我只可以話俾你聽咧，你冇見到佢直接殺人啫，即係蝙蝠俠一到黑咪話蝙蝠唔殺人嘅。你睇翻 Michael Keaton 第一集啊，我唔信佢掟完個炸彈落嗰個工廠冇人死過嘅咯，佢冇影到人死啫。 係， 係咯， 即係佢特登影到佢好似嚇嚇唔會殺人咁啦。 唔係，佢抌嗰個嘢，砰咁掉到一隔離，仲有企喺度嘅，你話有冇咧？ 係。 跟住佢咪跟住下一個 shot 就爆炸咁樣，跟住個衝出嚟啊嘛，個蝙蝠車，你話裏面有冇死人啊？ 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喂，九一一你夠冇見到班友死啊？冇死人， 梗係唔會， 係咪？即係電影有時就係咁呃你嘅啫，即係其實你睇嗰陣你就冇見到人死，係啊。咁但係我就唔信冇人死啦嚇， 係 即係開頭嗰幕嚇，即係莫斯拿即係孵化出嚟嗰陣啊， 係。 系咯，佢搵啲好似蜘蛛丝咁嘅黐住啲人嗰啲就唔知佢冇死啦，佢掟咗嗰啲我都应该会死咯。 嗯， 即系佢冇直接影嘅，你只可以讲。 嗯。 或者佢冇好残忍咁样，即系吓整死佢哋啫。 嗯。 就好 nice 咁樣整死佢哋啫嘛，係咪？ 嗯， 係咯。咁我唔清楚啦，即係我有見到佢攻擊人類呢一幕嘅最少。咁我就覺得嗰度已經有啲做多咗啦。佢應該佢又發狂，咁應該就佢已經可以用嗰部機整佢平息，咁啊應該咁就好啲，咁就可以俾到佢由頭到尾都好似係善良嘅咁啦嚇。 係。 係，即係唔好得我壞咗先。 係啦，咁但係如果佢冇喺嗰刻開得嗰部機嚟 work 咁嘅話，咁佢已經懟冧咗羅頓夫人啦。 係。 即係何來佢係冇即係其實你都睇唔到佢係特別係即係温和啊定咩嘅，即係佢都會發嬲都係會殺人嘅。 係。 嗯。 係啊，即係呢度反而係咁咯，但係你舊嘅即係以前嘅模式唔係嗰個神咁噶嘛。 嗯。 哦，但係佢呢度都有個神嘅表達啦，即係佢嚇喺嗰個我唔記得咗係喺個轉油台啊，定係喺邊度落嚟 嗰陣時。神嘅意思即係佢根本已經係有個意識。好似神咁去看待人啊， 系啊，哦， 即系佢系唔会去伤害啲人嘅，但系呢度你好明显佢唔系嘅， 系， 即系佢都系冇性嘅，系，即系初孵化出嚟嗰阵， 啊，系啊， 咁由到尾亦都唔知道佢咧系咩立场嘅，啊，咁你最尾佢冲埋只三头龙嗰下咧， 三头龙， 其实佢当然咧，佢可能都系有咁嘅意识系要即系吓，即系合埋同哥仔合埋，其实佢呢啲系好似。互相即係將佢合埋咁噶嘛，其實呢個概念唔係好 ever 咯， 係 嚇，即係佢係自己走去變啦，定咩？即係專登為咗咁啊，但係佢根本就係飛蛾撲火啊， 哦， 係啊，係佢個天性令到佢咁樣做咧，只不過佢係冇解釋嚇。咁而呢度咧，佢仲講到咧，佢係 queen 嚟嘅， 係啊， 即係佢 queen 個 monster 啊嘛，佢話係，即係女嚟嘅，你如果見到佢咧係有人手嘅喎。你叫佢俾只拉頓打埋個大廈咧，佢向上擒嗰啲係後邊用兩隻人手喺度擒嘅。 係， 佢前邊嗰啲係爪嚟啊，即係佢好多手噶嘛。咁你只昆蟲咧，佢其中有兩隻係好似 Eva 咁嘅手嚟，即係人手啊。 嗯。 啊，有冇留意啊？ 嗯。 即係佢想將佢做到咧，似一個女人嘅呢一度。 嗯。 就唔係好似純粹一隻飛蛾咁嘅嘢嚟嘅。嚇。咁有啲人嘅特徵嘅身上添咁嚇，咁啊。唔知系咩嚟啦即系佢冇解释呢度，暂时都吓。 系 咁啊，亦都系直接揾到只蛋嘅，佢冇话佢点样嚟嘅吓。不过佢只蛋咧就冇影佢成只系点样嘅吓。佢本嚟应该好似个花生咁噶嘛，佢个蛋都怪噶嘛，唔系好似鸡蛋咁嘅形噶嘛，即系旧嗰度啊吓。咁呢度啊唔系咪系咪我冇记错啊？ 系唔系啱？佢个粒花生会发光噶嘛，里面系。 系咯系咯系咯系啊。 嗯。 咁呢佢就影唔清楚嘅，即係露咗一橛出嚟嘅啫，咁佢已經孵咗出嚟 啦。粉咁樣啦，就真係。 係啊，係啊，係 啦、 啊。 嗯。 係咯。咁呢啲如果你有睇舊嗰啲咧，咁你好多位咧就見到佢係都盡量擺翻落去啦嚇。咁莫斯拿即係變成咁樣散咗變成啲嘢，嗰度其實係邊集哥斯拉做過嘅，我都唔記得咗。係打邊只怪 嘅。馬仔記唔記得佢有咁樣？ 系咪都系太空哥斯拉嗰集咧？定系边集咧？ 嗯，可以咁样。如果你话入咗去嘅，入咗去哥斯拉度咧，其实系拉顿嗰阵时做过 咯。拉顿粉碎咗系。 系拉顿复咗响 有 拉顿，唔系即系话近时拉顿做嘅呢个动作就是他，就系佢即系打咗落去啊哥斯拉度，跟住化咗啲能量咁入咗去哥斯拉度，就拉顿。 拉顿入咗去哥斯拉度。 是啊吓， 咁啊边一套戏度发生噶？ 都系近时嗰啲，但我唔记得系有呢个做过嘅，你知道？ 哦，即系出现过咁样呢一幕。 出现过系啊，拉顿当个能量咁入咗去哥斯拉度。 喺 V.S. 系列佢又变咗啲金粉咁样嘅，啊，同埋佢本身咧，佢散呢啲粉嘅时候咧，你嗰啲光系打唔到佢嘅。 系， 即系你当佢好似啲搞乱膜嗰啲咧，即系高达嗰啲咧， 嗯， 即系嗰啲咁嘅嘢。 哦，但系你话莫斯啊，咪佢。佢咪撒啲粉落嚟，佢哋會爆噶嘛，跟住 係啊，好犀利噶嗰啲佢嗰啲磷粉，但係呢度咧就反而又冇嘅喎， 嗯， 係啊，即係佢係反而係自己爆咗，咁變咗個光咁走翻入哥斯拉度，咁變咗 hyper mode 啊，紅蓮狀態啊， 紅蓮 狀態又唔係即刻變喎，又話要時間喎，專登要等阿羅倫夫人嚇死咁樣啦，嗰度係，係 啊， 嗯， 幫佢擺胎啦。 是等到个细路女俾个三头龙就嚟搞掂嘅时候先出手出现，系咯嗰度 咩啊？ 喂， 買佢邊紅色買邊紅色 唔係。 阿明咧，我發覺明睇完咧搞錯曬啲劇情嘅。 係啊 ，sorry 啊。 係咯。 佢邊紅色咧係最尾同阿摩士拿結合咗，然後變成紅色嘅佢係。 係。 跟住嗰隻三頭龍咧，仲想真係吸添。 系啊， 即系其实佢哋都有少少系互相即系吞大家咁嘅倾向，即系呢度其实系好有 Alpha 嗰样元素喺度嘅。 嗯， 佢唔系能量添嘛，将对方吞埋啊。 嗯，系， 即系你可以话系食，但系佢嘅食到底系搵个口食啊，定系点啊？唔知道你唔好理佢啦。啊，佢都冇详细交代嘅。吓，最尾哥生系咪吞咗只三头龙落去？你都唔知道。因为你就见佢得翻最后个头，佢咪咕声啊，好似吞咗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 都唔知佢系吞啦定咩，你都唔清楚系点啊。总之吸收咗对方咁就咪劲咯。咁但系佢系真系劲咗嘅喎，你见佢红莲状态巨型咗好多嘅喎。 系啊，大只咗好多噶 佢啊。系啊，但系后屘冇再红色，都系大只咗，冇缩翻水嘅喎。 系啊。 嗯。 即系嗰啲嘢真系贵嘅，等啲好似细路咁细嘅，其他嗰啲。 系啊。 即系佢系巨大啫，我唔知道后屘有几多米啊。 嗯， 佢原本都过百啊，咁呢度几多咧？系咪变咗几百米啊？ 唔知啊，咁都唔知道金刚要变咁大只，要等几耐先变咁大？ 啊，唔系啊，金刚其实过咗好耐噶啦嘛， 过咗几十年咯，佢系。 系咯，咁呢几十年佢系咁压，咁或者而家都有咁大啦，都唔知道。或者佢就算而家冇变大，佢如果既然佢而家个设定变咗系吸咗人或者吸收能量系会变大。咁你都唔知佢吸收啲咩能量啦，呢啲可能留啲咪耐啲囉，都要几分钟先变大。佢吸啲劲啲咪咸蛋超人咁一举手咪金刚突然间变大都得㗎。即係佢鍾意嘅啫，即係而家佢因为佢已经加入咗好多 V 嗡嘅元素啦嘛。佢冇最初咁生物啊，而家变咗系超生物嘅 level 啊，你唔知係点。 但King Kong上一次喺藥雞度开枪都打到滞死㗎喎，俾人。 唔系啊，咁而家佢未变成超生物嘛，咁如果你好似佢哋咁变咗超生物，咁啊绝对领域都有啦，有咩唔得嘅？ 系一开头套戏一开头讲佢食咗几只怪兽，咪劲咗咯会。 系啊，可能只三头龙佢后屘佢哋买翻个头啊嘛，即系最初俾阿哥生咬甩咗个，喂，可能攞嚟煮公仔面食，正如你都得噶。你都变超级赛人喎，咁你任佢讲嘅啫，系咪？ 系。 即係所謂食咗人魚肉都會係長生不老啦，係咪先？咁你點食咗怪獸肉會點咧？咁啊，下集啲人變曬超人咁得唔得咧？任你吹嘅啫，係嘛？啊，佢開咗個便當就食三頭龍頭啊嘛，即係嗰度都夠佢係營業三年啦，排長龍都夠食啊！嗰度咁大個頭啊， 嗯， 你唔知道佢會點樣嘅，即係佢而家佢講到咁怪啊啲嘢，咁你講咪得啦，即係超過咗佢哋可以理解嘅。生物嚟噶嘛？佢話三頭龍，三頭本身亦係可以復原噶嘛？ 係 呢個係外星啊，都係呢個講係。 佢都係照舊話係外星嚟啦，佢唔係地球嘅怪獸。 咁佢甩咗個頭，個 body 會生翻出嚟。其實又佢冇講過個頭自己可唔可以又生翻個 body 出嚟嘅喎？ 嗯。 嗰陣時係咪試過定係條尾都係生翻只出嚟㗎？ 唔知咁，所以佢呢度佢冇咁講，佢即係暫時都睇唔到。咁但係會唔會個頭要生個玻璃出嚟就要耐啲啫？可能係咁啦。咁好明顯嘅嚇。 佢生個頭出嚟好快嘅啫喎，今次。 係啊，好快 嘅。係啊。咁但係佢由個頭生翻玻璃出嚟，會唔會嘅咧？其實佢係咪會唔會其實佢真係未死咧？都可能嘅喎。 係啊。 嗯。 因為佢再生力㗎嘛。 死啫，唔直 頭啊。係啊，咁佢嗰個頭暫時就甩咗啫。咁佢會唔會生翻出嚟？可能佢耐啲咪生翻出嚟咯？有冇講啊？咁所以其實呢扎友都可能未死嘅，佢呢啲唔知咩嘢嚟嘅，怪到係咯。你莫斯拿下次又翻翻嚟都得嚇。嗱、啊，最尾佢唔係揾到隻蛋啊！我唔知點解咁多人睇到最尾揾到隻蛋啊！佢後尾嗰度其實係影翻曬佢哋之前嗰啲新聞啫嘛。 哦， 佢由佢第一集啊，骷髏島乜都有影咧，咁點會嗰啲唔係之後啊之前啲嘢嚟嘅？咁佢咪話佢咪之前揾到隻蛋，咪早揾到啦，雲南啊嘛。哦佢、 嗯、 一暫時係冇噶，除咗佢哋買翻三頭龍個頭，真係冇新嘅嘢噶啦。之後， 哦， 坐到最尾，雖然字幕就係恐怖分子，咪買咗三頭龍個頭完場，冇啦。係啊，你想快啲走，我講俾你聽先嚇，你唔使坐嗰個。係，如果你冇興趣睇下嗰堆字幕的話嚇， 嗱，個敗對威嚇，我一陣再講啊。三頭龍嗰三個頭係有各有性格嘅喎。 係。 咪係三個人演呢部出嚟。 哦，咁樣。 嚇、啊？哇！咪有人演咩？ 有人演嘅。 係係啊，有動態捕捉㗎。佢話我三個頭。 點樣？嗰條友喺度攣下攣下咁樣，咁樣動態捕捉啊？ 唔怕佢話有喎，我睇。 一陣講一陣講，我講一樣嘢先。我想問一下啦，個字幕睇到最後，致敬有兩個已經瓜咗老襯嘅人，有冇見到？ 見到，應該係 97年 演員啊。 邊個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係咪皮導演？我因為我唔係好認識啊。 嗱， 但係我 其中一個咧，就應該係佢哋而家都有份參與即係做監製嘅，就係、是、當年有都有拍過哥斯拉啦。最初係應該跟黑澤明嚟做副導。嗱，嗰度我有少少資料俾啊你哋，你望下。 嗰、那個有一個叫板野二光啊嘛，有一個係。 係啦，嗰、那個就好老嘅導演嚟，佢好似拍過咧。嗰隻哥斯拉對有一隻咧叫咩黑乜嘢拉嗰只叫，即係嗰只咧好似融咗咁黑色嘅一隻核突怪嘅。 即係好似啲口水怪，即係嗰啲。 係啦係啦， 咁樣嘅嗰隻嘢。 你當好似立青咁融咁嘅衰樣嘅，係啊，嗰套因為佢拍嘅，如果冇搞錯，咁佢就有參與上一集同今集嘅，即係叫監製啦，始終係嚇，咁即係叫做舊，即係叫有參與過舊嘅日本特攝啊哥斯拉嘅製作啊，咁但係實在有幾多參與我就唔知，咁佢97年就過世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邊個咧，我就唔知啦。 另外一個叫做奧平謙二啊。 唔係，我意思佢致敬嗰個啊，你另外呢個咧係另一個人嚟嘅，我就俾佢知道，呢個未死嘅， 係 呢個就正常嘅啫。OK， 但呢個我都唔係好識啦。另外呢、這個，但係佢另外再致敬嗰個係邊個嚟嘅？跟住嗰個刀係九七年瓜咗嘅。 但係我就見到咧，佢影住張相就因為個皮套演員嚟嘅嗰個係，可能唔、 哦、 知會唔會係1954年嗰一個皮套演員啊？ 咁我真 係 唔知啊。 即係第一個哥斯拉嗰個，咁我唔知啊。 咁佢致敬咗兩個啱啱97年過世，你再 check 下啦，即係有。 係。 其中一個就應該肯定係呢個其中一個監製啦。 嗯， 係 啦。 係。 check 真啲先 ，OK。係。 咁 啊，講下先啦，係啊， 有啲。真係要再 check 清楚。 我 check 真兩個係咪真係其皮套演員定邊個咧？咁所以佢哋真係等唔到。 就係著住哥斯拉衫，就除咗個。 佢套戲有幅相咩？ 有 唔係佢即係佢有啲資料嚇、啊，有幅相 係啊， 哦， 即黑白相咁樣嘅、 啊，黑白相嚟噶， 哦，係 啊， 咁樣，哦， 我先估佢係應該另外一個就係、是， 咁你再查啦嚇，嗰、那個我就唔清楚係邊個， 係咪嗰咩板野二光啊？嗰、那個製作總指揮啊嗰、那個， 係啦、啊，嗰、那個就係、是、參與。 頭先咪講咗咯，呢個係有拍過導演嘛，咁、 啊、 另外嗰個係邊個啊？ 嚇、啊，嗰、那個又要再 查，另外嗰個係邊位查下先啦嚇 ，OK， 係。 好啦，咁就講返個三個頭啊。其實三個頭個係各有性格嘅，咁以往嘅三頭龍好似呢就冇咁樣講嘅。 冇啊。 冇㗎喎，好似不嬲。 即係佢哋唔會互相會好似有啲打交咁嘅狀態嘅。咁呢度呢佢就好得意嘅。佢就第一就應該佢應該冇理由睇過精裝追女仔啦。咁佢應該係三傻嚟嘅，我理解係。即係三傻呢就係、是、有一個係老大咁嘅，即係有兩個傻㗎嘛。好似有大哥、二哥同阿三弟咁噶嘛，系啦，咁就唔系好似刘关张嗰只嘅，咁个大哥好恶嘅， 嗯， 成日咧就打佢两个嘅， 嗯， 咁有一个再下巴啲，应该系嗰个即系嗰个肥仔啊，再下巴啲系佢阿耳优都打佢嘅，咁大家系咪好熟口面咧？呢样嘢如果大家有睇过王晶嘅《精装追女仔》， 系冇错， 其实。堅記車房嗰三條友咧，即唔好計周潤發啦，即係咪外來嘅？嗰三個其實就係三傻嚟噶嘛，個角色原型。 係。 咁即係邊個咧？即係馮瑞凡啦，個大哥係。 係啦。 係啦。嗰叫好啲阿姨嗰咧就阿叻。 係啦。 曾志偉咧就係最下巴嘅，即係嗰個年代曾志偉就係專做下巴噶嘛，專細我嗰個啊嘛。 嗯。 係。咁啊就係呢個咩啊？ 唔准笑，交通灯唔准笑，系啦， 系啊，啊刘定坚啊嘛， 系啊，坚叔，系啦， 系咯，阿冯瑞凡，咁就中间个头啦，系啦，咁啊右边嗰个头咧，即系佢嘅右手啊，只嘢嘅右手啊， 嗯， 嗰只系阿叻啦， 交通灯 啦，咁成日俾佢醒嗰个咧，俾佢称耳仔嘅喎，成日俾中间嗰个有时会。 系 ，喺个口称个耳仔嘅喎， 真系掹耳仔系咪一样？ 系啊。唔一樣啊，三傻都係咁嘅。咁佢咪嗰個咪係阿曾志偉咯，即係阿準少咯。 係啊，其實 exactly 就係呢三個角色嘅嘢，即係個一個影射啦嚇。咁呢啲係好典型嘅三傻嘅一個設計嚟。 哦， 係， 係啦。咁我冇諗過三頭龍竟然可以 竟然會擺咗落去三頭龍嗰度，將嗰啲啲咁嘅嘢。 係啦，但係佢裏邊因為佢就未至於係傻啊嘛。 係，佢冇咁表達。 係未至於傻，咁但係佢嗰三個性格你又睇到係有啲 嘅。 係。咁嗰隻咁喺嗰邊啊，即係阿曾志偉嗰個角色，即係俾人咬甩咗個頭，咁咪係咪曾志偉咯？ 係， 咁你買翻個頭嗰係曾志偉嚟㗎，就係、是。 哦，明白，係。 係啊，咁佢好鍾意咧，即係地下度舐啊，就想唔知想食啲人嚟咩？跟住中間個成日稱翻上嚟㗎嘛，你唔記得咩？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 問題喺 度㗎。你做乜嘢啊？咁樣係搞咩你咁啊？即係嗰啲咧嚇，又醒佢兩嘢啊咁啊，得閒啊，嗰個就係阿曾志偉啦。個角色，好啦，咁呢度啊，頭先馬仔話咩係三個人演呢、這個，我真係唔知係點嘅。 咁犀利？ 唔係因為我睇 Wiki 佢話有三個人演佢個動態捕捉喎。 哦。 三個人都要動態捕捉。 係啊，即係佢三個頭要動態捕捉啊。 啊，唔係個頭啊，我人喺度點啊。 即 係條蛇咁， 即係就係阿叻、曾志偉同埋馮瑞凡。 咁喺佢哋三個 揾咗馮瑞凡啊，叻同曾志偉去做啊。 係啦， 哇，好嘢好嘢，係啦。咁啊，竟然呢度都見到黃晶啊，真係冇諗過啫。係咯，係。唔係我相信啊，應該係三傻啦，佢哋嗰啲係，唔係阿叻嚟嘅，應該又唔係曾志偉同馮瑞凡嘅。冇理由致敬埋黃晶噶嘛？呢度係咪？嚇咁啊咁啊！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嚇？睇呢套戲嗰陣啊 ，point out 下先嚇。冇啊！有冇睇過？ 反而冇留意過你都。 但係你唔見到佢哋好似有啲嗌交咁樣。 有啊有啊 有 啊！ 嗌交啊，咬來咬去咁嘅。 即係你冇諗過係咁樣啊？ 諗過三個性格咁仔啦。 三傻啊咁樣啦，係咯。 哦，原來 係咯。 嗯。 有冇冇少睇三傻啊？芬芬。 啊冇笑喎，真 係！因為以前無線咧，成日中間冇嘢做，又未夠鐘做下節目，佢就會一先播一個短片咁，三傻咁啊，其中一個嚟嘅。 哦。 大力水手都係其中一個嚟噶嘛。 唔係有聽過嘅，但 可能三傻係早啲嘅，可能再早啲嘅，係即黑白噶啦。 哦。 係啊。應該。其實後屘三傻好似係有拍戲嘅，但係嗰啲好似第二啲人做嘅應該嚇，做翻啫係咯。但佢又扮翻好似咁嘅樣嘅喎。 哦。係。 即剪翻我咁嘅平頭啊，嗰啲咁係啊係，跟住嗰個阿姨嗰就係兩嚿冷咁噶嘛，個頭側邊係咯，即係佢另一個肥仔咯，永遠都係咁嘅，係啊係啊，咁啊呢個留意一下，哥斯拉裏面竟然出現啊，天際車房嘅現象啊， 係， 即係你發覺黃晶嗰啲嘢無遠不屆啊嘛。 我補翻頭先你話致敬嗰兩位仁兄嗰、那個， 我揾到啦係嘛？ 有一個真係喺2017年過身嘅，我諗就係你講嗰個啦，應該叫中島春雄啊，嗰、 哦、 個係。 哦，邊位咧？ 的而且確就係1954年哥斯拉嗰個皮套演員嚟嘅。 哦， 明白。係啦，係啦，我都揾到。 哦，咁啊，正常啦，如果係咁，係啦，亦都符合 嗰張 相。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 符合翻，係啦，了解一下啦，係咯。 係係，應該就係嗰幅相添，直頭就係。 算唔算彩蛋咧？呢啲係啦。 唔知道，因為佢都寫到明，好似話出邊 講到明係致敬翻呢兩位人。 呢啲算唔彩蛋啊，大佬。 嗯。 咁啊，其實好多人急不及待咧，就一完就離場啦，係啦。 係。 冇睇到呢啲嘢嘅。 呢啲嘢啦。 我哋都唔知點解咧，冇提啲人咧，喂，日日坐低有嘢睇，我都好唔好？我病得滯啊，可能。定係由佢啦，佢都唔想睇，都唔 由佢啦。 唔係喎，咁本身去戲院好多時，就算明知 Marvel 一定有片尾，但有啲人都即刻走。 係咯，係咯，咁我做咩要？即係佢要死，唔都唔俾佢咩？咁咪走啊！ 但我去嗰間戲院就好啲喎，唔知點解咧？好自然地佢唔搞入，佢唔開門，唔開燈嘅喎，佢播字幕嗰陣，你走唔到嘅喎。係啊。 哦，非法禁锢喎呢啲，啊可以报警喎、啊， 可能佢知道有片未够等，俾你哋等喺度， 唔系灯就一定间间都唔开噶啦，佢唔会嗰啲咧，佢有啲就会开，但系啲人都今日及待即系冲去嘅，好多都 我开晒啊，开晒大光灯啫嘛， 哦 咁样 系 啊，不过都有啲人知道有咪。 留低啦，或者有啲人咧就落咗去又唔守住咁嗰只咯，即係佢唔係坐喺個位度咁咯，即係諗住一陣一睇完即係撇嗰啲咯，係咯。 係，嗯， 係咪唔緊要嘅？其實最尾個衰都唔係咩好緊要嘅嘢嚟嘅啫。 嗯 嗯， 買翻個頭啫嘛，咁就唔中意咪走咯。係 係， 咪最尾場大戰都冇乜特別啊，咪都係打啫嘛。最尾一定哥斯拉贏嘅，你可以一早就走啦，係嘛？ 係啊， 可以唔好睇㗎， 一定知道係哥斯拉贏嘅，其實係咪先？ 穿咗橋㗎啦，係咪？ 係，所有嗰啲怪獸都向阿哥斯拉下跪㗎嘛，臨尾嗰度係咯。 係可以唔睇㗎都係咯。 係啊， 係咯，一睇到哥斯拉一出場可以走㗎啦，係咪？跟住咪哥斯拉打贏咯。 係。 嗰啲已知劇情啊。 係啊，45分鐘出場，只哥斯拉就 可以實力場啦，係啊。哦，嗰只出場咯，走得。 唔係，因為已經知道有第十，但係下一次我金剛對哥斯拉，已經 哥斯拉 變咗哥斯拉一定唔會死，一定贏硬啊。 系咯， 咁又唔係嘅，可能佢死咗復活，或者死咗係呢個 BB 拉變大又得，即係都好多可能性嘅。不過對佢哋嚟講就一樣嘅啫。 係，都係下次又繼續打過，係咯。 係咯，咁亦都唔係咁多觀眾咧，係有怪獸片睇怪獸片個情意結啊。 嗯。 所以好多人其實都唔係好睇得好過癮嘅，覺得嚇，即係唔好似我哋。 同我一齊去睇個朋友，其實都麻麻地中意嘅。 係咯。哦，咁正常啦。正常啦，唔係本身怪獸片係， 我都理解點解會唔係咁中意 嘅。哦，點解咧？講下。 因為佢 expect 應該係好似美國嗰啲即係特技動作片咁啊，其實。 哦，係啊，係啊，係啊。 又或者係天殺地球反擊戰嗰種啊，佢哋就係覺得係。 係。 咁咪個落差其實都會好大嘅，其實出咗嚟係。 我唔明點解會似天殺或者。 佢哋以為係嗰啲啊，即係。諗住係嗰啲特技片啊， 哦， 即係冇諗過係怪獸片咁滯啊，佢哋 嚇，呢套唔係怪獸片係咩嚟啊？ 唔係，佢哋成日撈亂咗怪獸片同埋特技片，即係好容易，即係怪獸片其實係另外一個片種嚟噶嘛。 係啊，冇錯。 嚇，佢唔應該係天殺嗰類戲嚟噶嘛，但係我覺得好 咁，但係你入去睇特技咁都冇問題啊？呢套冇特技咩？ 唔係，佢哋覺得好無稽啊！咁大隻怪獸喺度打嚟打去 啊！好無稽啊！咁個天度飛隻成個成咁大嘅飛隻一炮打落嚟，個白光爆咗就無稽。 又覺得 佢啲金剛就係啲咁大嚿嘅嘢喺度互打啦。 咁我又覺得冇問題 嘅 喎。 哦， 真係奇怪啦！ 咁樣即係蜀山咁啲人咧，周天飛就唔無稽係嘛？係 咯， 有練功咪行 嘅 無稽。 哦 ，OK。 阿馬仔係咩啊？阿馬仔 唔係我有練功咪無稽咯。 唔系啊，哥斯拉都系练功噶，后屘啊， 唔系佢话系超能力咩嗰啲，咪无稽咯 吓。唔系超能力啊，佢食咗只千年火龟咁，呢啲都有噶。 系 呢度仲唔系？ 系 系咯，虽然暂咩南美出场，暂时都吓。 系 可能已经俾你食咗 啦。啊火箭 咁唔知佢拍唔拍埋啦，迟啲吓，因为大家都好期待就系暂咩嗱 crossover 哥斯拉，连日本都暂时未有。未即冇啊，因為唔同公司嘅，其實大家 係傾掂數嘅都 係啦。咁啊冇嘢啊，如果荷里活買版權，你買啫嘛，你買埋鹹蛋超人都得㗎，一齊打冇乜問題。 係冇錯， 係咯，你買埋金融群合選啊，裏邊有埋郭靖啊，神雕都得啦，神雕可以變大 係嘛？買埋古龍一齊打都得。 唔係神雕變大啊，吸咗啲乜嘢啊？係啊， 係 啊，係咯，神雕都唔知練咗啲乜嘢係嘛？系咯，阿张无忌教咗神雕呢个咩乾坤大挪移，再加九阳神功，哇合璧，系咪？再加埋神雕本身学咗 求拜， 独孤求拜嗰啲唔知咩武功嘅，其实吓， 系啦， 跟住一合拼之下唔得了啊，即刻巨大化， 系啦， 可以同阿哥斯拉地一战咁得唔得？ 系都得， 好唔好啊？ 得， 系咯，啊你何你会俾咗版权，你中意捞乜都得啦，你咪即系。咩啫嘛？咩啲 fair one 嚟啫嘛？係係咯，即係拜對威上次點解買唔到含咧？即係其實唔係買唔到，亦都唔係員工唔想。 係 原來係話就係未搞掂同泰國嗰個版權爭議，都唔知應該即係點嚇，所以搞唔掂。即係你俾錢是第一個，又唔係俾曬又冇理由係咪？係 我又俾兩次。 俾兩次都唔掂啊！其實就算俾兩次都唔係問題 都唔得噶。 唔係，都唔係問題，因為泰國好平嘅。 唔係，我知啊，即係都係出唔到啊。 你搞唔掂嗰個版權問題啊？意思係，因為其實佢個爭拗就係咧，海外版權持有者係泰國啊。係 係咁樣分㗎，係海外版權啊，即係話日本以外地區啊，咁你咦咁荷里活咪啱咯？咁你應該理應係幫襯泰國喎、啊，係係啊，所以你話香港拍嗰個 condom 廣告同埋大陸拍嗰個係老番，其實係錯嘅、啊，根據佢哋嘅協議，的確海外版權係歸泰國嘅喎、 啊， 係咁，但係因為佢哋個官司而家就係想撤銷咗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協議啊嘛， 嗯、 即係佢話嗰樣唔合法嘅嘛，其實咁即係而家要講都話。 系啊， 咁即系你一日都未可以有一个定案咧，即系一人赢一次咁，即系都系嘥气啦，系嘛？你赢咗即系嗰日上诉，嗰时赢咗嗰啲又上诉，咁 不断 赔 钱咁样， 系咪咁样猜波啫嘛？你打球啊，我打翻球啊，冇结果嘅。咁你外边啲人到底同边个买好咧？咁荷里活可能系又唔想好似即系中国咁啊，即系咁我咪俾钱泰国咪得咯，又平又靓，系嘛？咁佢又唔想啦，咁咪结果咪麻烦咯，系嘛？不過我建議佢可以買其他嗰啲嘅嚇，好似五月天咁嚇。 係。 所以五月天嗰個唔係吉田嚟㗎，嗰個係嗰個咩 Leo 啊，唔係尼奧啊，係嗰個叫咩 Leo 啊，即係 NEO 嗰個啊。係。即係嗰個一對嘅，同有一個叫做咩721啊，定乜鬼啊？ 嗯。 即係又好似七飛俠咁㗎嘛，佢又好似吉田咁㗎嘛，佢又買嗰套㗎嘛。咁、 嗯、 你除咗头几个含量之人就归呢个泰国所有之外，其他唔关泰国事嘅，因为 系 即系如果你想做买新嗰啲，你系就帮员工买就得噶啦。咁但系最大个都系想要吉田嗰啲啊嘛， 系 有事实上系咪就咁冇办法啦，系啦，冇流出嗰两兄弟噶， 系 买迪迦嗰样， 买迪迦咁唔知啊，咁如果你 Vapor One 出咗系迪迦又得唔得咧？其实啲鬼又唔识噶喎，最弊。 系啊，就识吉田。 啲鬼又净系识阿吉田啦，即系头几个啦，系咯、 啊。系啊， 佢、嗯、又唔识后来嗰啲，佢真系冇睇啊嘛。 嗯， 系咯、啊。你拉打都系最多识到龙骑啫。啊，战队又唔同喎、啊，战队好新噶、啊。我见到最新佢哋应该系去到玩紧特命。 哦。 嗯， 系啊，即都系唔系好新，但系即系咁，佢都叫 keep 住有去啊嘛，即系叫 update 住。咁佢哋都 唔係喎，我見到個咩壽電好似佢有喎、啊、都。 哦，咁可能佢跳咗又唔係純粹咁買啦，有機會。 即係我見到啲美版孩子布而家買版權出咯，其中一隻而家最新好似係去到、 啊、 去到壽電戰隊喎已經。 係咪？ 係啊。 嗯，但可能佢嗰個代數唔係順住咯，佢有時可能調轉啊，我唔知。我見嗰啲新啲嘅反而係變咗係特命喎。唔、啊、知點解嘅，我冇睇所以唔清楚啦，係啊。唔、嗯、好理佢啦，咁啊呢个就讲一讲下嘅啫，即系如果下次喜欢佢买埋 Gamera 咧，咁就梦幻组合啦，因为连日本仔都想睇下哥斯拉对决 Gamera 或者合作嘅。咁、 嗯、 对鬼佬嚟讲咧 ，Gamera 嘅名气咧绝对不下于哥斯拉嘅。 嗯， 即系 Gamera 即系嗰只龟啊，系，即系我都唔知嗰只人都想讲乜。咁、 嗯、 而今次呢套戏咧，亦都我觉得都算系有好几个位系 Gamera 到嚟，咁啊包括咧死咗之后复活呢一下。Gamera 嘅嗰三部曲啦，我之前講過，阿土丘真治做即係做幫佢做特攝導演啦嚇，嗰三套好出名啦嚇，咁都係會 有。第四套嘅其實應該係， 唔係第四套唔係佢哋做嘅。 係啊，其實唔關事啫，第四套係。 第四套係阿夏凡做噶嘛，即係夏凡做靚妹咁噶嘛，係。 哦， 用 者 咯。 用者 唔計入去，Gamera 三部曲嘅。 嗯嗯。 咁嗰三部曲呢佢每一次都有死嘅、啊。第三集好似反而冇喎。头两集佢有死。 第三集手系咪第三集嚟㗎？ 第三集选手咪重现返呢个 蝎 子手最强仕途嗰幕㗎嘛。 係啦。 Eva。咁呢个红莲嗰段其实都系有呢个影子喺度㗎。係。係呀佢后尾都系用力场打低呢隻三头龙嘅啫佢都唔系用手嘅。 係。 都唔系用喷光嘅成嘩大佬佢红到成。喂大佬佢嗰个唔系熱或者火嚟嘅咧，仲要佢有個壁嘅， 嗰、那個係絕對領域啊嘛， 絕對領域啊嘛，成嗰嘢砰一聲打埋嚟，嗰次又成砰咁樣瀨嘢嘅，嗰陣只翼擋只翼只翼成散咗，成冇咗個膜，冇咗得一盆骨咁咯。 咪如果喺龍珠度用啲氣化咗佢喎，其實 咪即係咁咯，係 啊， 係啊，嗰只成係絕對領域嚟嘅，你個感覺啊， 嗯， 係佢係爭在冇扯到其他個頭啦，搏翻隻手呢下啫。即係佢都冇斷， 嗯， 咁但係佢行嗰陣，佢都有踩落地下咧，有一個有一個玻璃嘢爆咗個咁嘅震爆玻璃嗰下嘅，佢都有翻嘅。呢個係重口真治 Ava 入邊一個好激力場嘅設計嚟嘅。係係啊，即係你每喺啲戲度見到無端放白鴿，你一定諗起吳宇森一樣。 係 係冇錯， 係啊，嗯，一啲好激力場嘅，咁你會見到佢呢度有啦咁。咁嗰個阿 Eleven 咧走去個棒球場度播佢嗰啲咁嘅 信號 怪獸聲啊嚇， 係 棒球場呢個元素又喺 Gamera 嘅第一集出現過嘅，即係打超音鳥，得嗰兩隻超音鳥仲未變到巨型嗰陣咧，佢哋喺棒球場想引佢嚟啊嘛，捉咗一隻嚇，嗰度真係有一幕咁嘅棒球場嘅一幕嘅，咁啊。可以同怪獸溝通呢一樣嘢，當然哥斯拉 VS 系列咪有超能力少女啦嗰、那個。咁、但係其實伽美拉本身個設計就係有個女可以用嗰粒咁嘅蛙肉同佢溝通㗎嘛。即係你可以話係伽美拉嘅主人嚟嘛。咁嗰係阿 Steven Seagal 個女啦嚇，個三部曲入邊係咯。咁復活即係佢會死咗一次復活佢。咁嗰度亦都係有啦咁、其實呢啲元素係以往嘅哥斯拉又唔係咁常見嘅喎，但係喺 Gamera 就即係屢次出現啦嚇。係。咁當然佢只哥斯拉冇話復活完之後勁咗嘅呢度就嚇，即係 Hyper Form 都唔係因為復活啦，但係哥阿 Gamera 就唔係嘅，每次復活會變勁嘅，亦都會有新嘅絕招嘅。咁、但係呢個唔同啦嚇，呢個係一個設定上大家唔一樣啊嘛。即係佢係一個超兵器嚟㗎嘛 ，Gamera 講㗎，古文明造出嚟嘅超兵器。咁啊，哥斯拉我未知係咁嘅。咁你會唔會進化咁啊？暫時哥斯拉而家咪叫做你見到佢會吸完之後會變大咁咯，即係最多係咁啫，佢冇改變我嘅形態嘅最少。係。咁之後會唔會再吹大啲，俾啲甲佢著我就唔清楚啦，係啦。係啦。係。係啦，會唔會有 Iron Man 甲咁大，哥斯拉咁大，就上咗變機械哥斯拉咧？ 係。 即可能機械哥斯拉唔係另一隻嘢，係哥斯拉著甲變出嚟啊！仲可以坐條女落去駕駛添咁啊！ 哇！ 即係又出翻色油美子喎，可能會 係啊，唔係軟型單啊，軟型單， 軟型單 係啊，冇錯，下一集啊，軟型單差唔多要啦。咁可能未嘅，下一集都未有嘅，下一集都係打哥斯拉對傾抗嘅。咁如果都掂嘅，咁佢點會唔玩落去有三頭？唔會有呢個機械哥斯拉嘅，機械哥斯拉根本係。好出名嘅喺哥斯拉入面啲鬼佬都好期待。你上一次 Ready One 就出機械哥斯拉咋嘛？ 係 啊， 係咯，係啊，其實本來應該係咩係 Ava 機嚟嘅，我夾唔知係咩嚟，我唔記得佢小説係咩嚟嘅原本。 小説都係機械哥斯拉。 哦，嗰嚿都係機械哥斯拉。哦，但我記得好似有出過 Ava 嘅喎。 咁就可能其他嗰啲人用過都唔明，因為好多機噶嘛，咩咩啲 Ava。 因為佢仲有提過凌波麗嗰啲人嘅，肯定有。 哦。 原本小說就有嘅， 係 咯，因為太出名啦，唔攞碌啊，搞嚟做咩咧？係咯，咁呢個繼續發展有啲咩就未知啦。但係你話幾時會做啊？ 2020年啊，出年啫，其實 係 咁快，咁即係佢已經拍咗定拍緊啦，已經。 我諗佢拍緊㗎啦，即係咯，我諗仲後期添啊， 即係金剛骷髏島已經係同步搞㗎啦，分分鐘係。 我諗係啊。都完咗 嘅，即係費事等淡啊！下個禮拜就做咁啊，想係嘛？係嘛？ 好快，即係2020，好似係三月添啊，仲係。 哦，即係唔使等一年啊？ 唔係，因為其實好似其實今次呢套哥斯拉二啊，其實係褪遲咗嘅，應該早啲做啫喎。本來好似話舊年上嘅，我諗住。 咁King Kong都有機會又褪嘅，你當一年到啦，你預翻大概。 佢而家講就話係3月13咧，有埋入期。 咁演員咯，我見到其實有小個孫喎，反而係。 哦。 嚇？小個孫？ 係啊，下一集。 咁 下一集啊。 哦。 即係咩？做拖埋個仔出嚟啊！ 哦，有機會係。 唔出奇啊。 係咯。肥環。 銀環啊。 咁冇嘅，咁有反而有啊Netflix 啊夜魔俠入邊咯，唔係應該話 Iron 即係鐵拳啊 Iron Fist 入邊嗰個華人嗰個女啊。我唔知叫咩名嗰個。 哦，咩小龍女啊嘛，佢哋叫佢咪就係嗰個啊。咩 有 佢啊嘛，又係叫做係咯。 鐵拳。 咪有個用日本刀嘅女仔嘅嗰個。 咪邊套鐵拳啊？ 鐵拳俠。 Netflix 嗰套啊。 鐵拳俠啊 ，Netflix 嗰套啊。 嗰套。 哦，你讲嗰个铁拳，哦，嗰个铁拳，哦，哦，嗰个 ，OK， 即系同埋个啊，系啊，有个女仔，跟住同埋有，应该好似我见到有死侍二入边嗰个嗰个肥仔啊，用火嗰个，哦， 哦， 哦，死侍二嗰个， 嗰个肥仔， 系啊，好似都有份， 有，我都见到有，同埋有杀神装逼嗰个酒店 reception 嗰个黑人啊。 咦，系嗰 个翻嗰个角色添吓， 系唔知，哇都 加埋阿杀神装逼啦，唔争在啦。 个酒店俾佢踩冧咗系嘛？ 系咯，杀神装又死咗只狗啦，咁啊。 阿装逼就闹， 俾踩冧咗个酒店入边只狗本住紧嘅，你阿装逼一出翻嚟啊， 踩烂嗰个狗酒店啊。 好似系章子怡啊，继续啦，好似。 系啊，章子怡继续啦。 下集练成盖世武功啊嘛，识飞啊吓。 系啊。 变翻做 啊？ 变翻做咩玉雕龙啊？ 下次真系识唱歌啊？ 冇啦啩？ 佢 即系唱 歌，佢真系个姊妹唔识功夫，佢都冇影。系咯。咁有冇杨紫琼啊？喂，同周润发噶？系咯。周润发做翻龟仙人啊，大佬系咯。仲冇夹咩嗱？佢咪骑住夹咩嗱出场咯？应该系嘛？龟仙人骑嗰只。龟 仙人，喂，惨噶呵。 吓？ 惨噶夹咩嗱？ 唔系啊，佢骑去转噶嘛先。 哦， 咪飞咗就系转啲飞碟咁噶嘛。但佢嗰只好细只嘅，佢嗰只。 哦， 同平时嗰只海龟差唔多大。 其实佢咪两只唔同嘅龟嚟嘅？ 系唔同啊，佢平时嗰只海龟系正常嘅。 哦，咁点解佢只咁咩大嘅？ 哦，唔系呢个佢好似要去，跟住话搵咩代步，跟住咪搵咗呢只嘢代步。 即系另一只嚟嘅，咁咩嗱系。 系啊。 嗯，咁希望會有啊，希望周潤發睇飾演龜仙人踩住格咩蘭登場啦，係咯， 係係啦，咁但係咧，下一集個導演就得人驚喎，反而係 係好驚啊！下集 下一集又換咗導演啊？ 係啊， 嚇 點解咁驚啊？呢個導演阿馬仔可以講下呢個導演啊？ 唔係我醒唔起你講啊，我就 今個導演都未介紹，介紹下個導演。 下一集即係金剛哥斯拉對金剛嗰個導演就係。上次 Netflix 死亡筆記嗰個導演啊， 哇， 咁大隻啊， 係。 咁嗰個又拍過啲咩大片嘅咧？ 最大片咪死亡筆記咯。 唔係啊，怕咁點會揾佢擔呢套戲啊？ 唔知點解。 黐鬼咗線啊！ 喂，呢套係佢想搞到係復仇者喎，即係你所有咁多條線最後係翻去就係金剛打哥斯拉喎，佢揾個流嘅拍。係 咯。 不知 終極對決喎， 係啊！呢度其實我要講一講華納嗰套劇，真係全部嗰啲老 點解華納嘅唔係咩 legendary 嘅咩？ 唔係係華納同 係華納 合作嘅， 哦咁樣哦， 咪一開始你都見到有華納嗰個 logo 嘅， 係係 OK， 因為本身其實今次咧佢嗰個話十七隻怪獸，我覺得其實佢即係個。佢都賣劇情真係都係要死嘅，因為其實有啲人睇完係鬧嘅呢樣嘢。 係啊，即係你會好期待哇！打十七隻怪，點知個十七隻怪就係吉吉丁嚟。係 啦，喺度跪拜嘅啫，基本上大部分。 即係其實佢係乜樣都唔重要㗎啦。 咁即係其實咧，你如果做呢樣嘢，你其實係冇咧，突然間有咧，啲人就會覺得好驚訝；原來有覺得好正。咁但係你講咗有入對冇嗰啲，啲人就會一定鬧嘅。 佢又唔係 仲要你一話頭咁樣講啊！你一畫頭咁樣樣講，好似煞有介事，人哋入嚟，哇！睇十七隻啦，咁樣咁點知？ 係啊，啲人睇完會覺得係你呃人嘅，真係話。 係啊，係啊，係啊。 咦？點解？但係點解 Marvel 咁做又冇事嘅？ 哦，咁 Marvel 都有佢至少有想睇嘅嘢都有出現到啊。佢只不過改咗個形式啫嘛。 冇，咁你個 Hulk 可以同佢哋一齊打上一集，咁都冇啊，都變唔到身。 因為 Marvel 咧，其實係佢自己用嗰個話冇嗰樣嘢，佢已經變咗係個 gimmick 嚟嘅。 啊， 即係講大話係 gimmick。係 啊。 哦，明白。即係佢講慣大話，講講下講大話變咗 gimmick。 係啊。 係啦。 係。 哦。咁咪即係好似啲老番，下次作多幾個演員來都得啦，係咪？ 係。 系咯， 因为而家佢直头佢系自爆咗卖楼噶嘛，佢变咗个 gimmick 嚟嘅，同你玩咁 咯。咁以后就算冇萝卜糖嚟做，佢话有都得噶，结果套戏冇咁衰咩？ 嗯， 我咁啊大鑊啲。 唔係個問題係，唔係個問題 咁咯。 唔係佢個問題就係咧，因為 Marvel 做咧，係佢俾佢做好有 A 俾你，跟住但係嚟到之後，佢會又突然間冇咗 A 有 B 俾你啊嘛。 係，即都有個 B 差。 咩 B 啊？唔明喎。咁係 冇 同佢， 即 係 冇咗，即係冇咗。冇咗鴨你食，跟住之後有嚿雞你食咁樣啫，其實就都有依家要有嘢食你食，唔係話買有鴨食，其實連鴨都冇，乜都冇得食啊嘛，係咯，變咗第二樣嘢俾你啊嘛佢。 咁樣啊？ 係啊，嗰樣嘢補嘢嚟噶嘛，對你嚟。 係啊，即係你即係譬如佢話食鮑魚，但入到去變咗魚翅啊嘛。 係咯，咁樣都啱咯，都 OK 啊，唔係降咗雞啊嘛。 唔會覺得有咩即係咁大問題啊？ 唔係話鮑魚變咗鮑魚茶啦嘛，係咪先？ 係唔會話食魚翅變咗粉絲啊嘛？ 係咯， 哦，係咩？ 係啊，但係華納嗰邊就我覺得佢成日好蠢，係 成日縮咗水，係啦， 佢次次個吹到咁大，但入到去跟住又縮個水俾你。 同埋咁快講死有十七隻，其實我覺得係。 即係你去旅行團。又講啦，要去邊去邊，住咩嘢五星級酒店，點都去到住埋啲啊咩麗晶大賓館啊， 係 啦，啊，哦，即係唔係麗晶，你都起碼俾翻間四季人 係 嘛？ 係啦，冇錯，佢就係呢只咯，Marvel就係。係 嘛？唔去迪士尼都起碼去海洋公園啦，大佬。係 啦，冇錯啊，唔係去海洋公園啊嘛。 唔係去維多利亞公園咋？海洋公園都好啲啊。 冰頭花園。 冰球花園啦、啊，是但開心公園都 唔 係， 因為咧華納好明顯咧，佢而家你睇佢每做一樣嘢，而家佢宣傳都係佢吹到咁，即係佢未唔使講嘅嘢又講埋俾你知， 係 跟住但係應該講嘅嘢，咁佢又唔講，跟到做咗出嚟嗰時，啲人咪插得佢勁， 做多咗。 佢樣嘢咧，你講 VR 佬呢樣嘢啊，不嬲係。不嬲係 Marvel 電影嗰個強項嚟嘅，咁你都係相比嘅啫，相比之下啦，咁同埋啲觀眾都係有即都係已經判咗你死刑㗎啦，係有呢個成分嘅。 係 咁其實唔係咁，但係而家因為你本身其實哥斯拉唔係 DC 啊嘛 ，DC 就判咗死刑嘅，哥斯拉其實啲人又冇乜。判佢啤嘅，咁但係佢次次都揾位俾人入嘅。 嗯， 係咯，佢有 咩？梗唔係啦，都有嘅。 哦，唔係，如果你話啲， 根本係迪士尼對華納啫嘛。D 唔 D C Marvel 根本就唔係 D C 同 Marvel 嘅問題。 哦，唔係，咁但係迪士尼而家本身咪 Star Wars 變唔掂咯，而家就變咗係同其實同 D C 差唔多嘅喎，而家 Star Wars。 咪衰過。 如果你計還咗一種 對，包一陣先講啦。啱啱開咗嗰個樂園，我睇完就好失望啦。 係， 都未去睇已經嚇。嚇？點解全部係新嗰啲沙窩嗰啲元素嚟嘅？ 嚇？唔係啊！ 你裏面你唔會見到有黑武士冇舊嘅白兵，佢全部用曬。你會見到阿基佬位度新嗰啲鴨嘴同白兵咯。係啊。嗰、那個世界其實一啲都唔似星戰㗎，唔好意思。 R2D2 有冇啊？ 冇。 BB 八、 BB 八都有，好在。 BB 八有。 啊。 佢唔係出嗰啲啊，佢當佢係一啲好普及嘅機械人嚟嘅啫。你會見到好多 R 系列啊嘛，嗰啲 R2D2 都知道。BB 八係嗰啲 B 系列，咁其實你會見到一係就球形，一係就好似個吸塵機，咁呢啲好多呢啲咁嘅機械人，你唔會見到有 R2D2， 即係佢嗰度佢係模擬一個。只係沙窩世界裏面一個，即係佢老作出嚟一個星球，就唔係裏面任何一個場景嚟嘅。咁、 哦、 但係嗰個星球存在嘅嘢咧， 都係新嘅， 都係新嘅，即係佢自己整出嚟。嗱，都係靚唔靚靚，我唔係話唔靚，好靚啫。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冇令我聯想到套戲入面嘅任何嘢。 嗯。 而嗰架千歲鷹咧，都係順個雷嗰、那個雷達個嘢係唔係圓嘅，係方嘅。 係。 係啊。系啊，佢真系用，总之全部嘢都系用新嘅沙窝做一个卖点。系，我见到佐治卢卡斯行出嚟个样子就冇笑过嘅， 唔多高兴噶， 咁大剂啊！ 等我开幕例，系啊，呢、這个一阵或者再讲啦，好唔好？等我个专题再讲下啦，系啦。 咁哥斯拉补埋啦，有冇嘢补？ 哥斯拉唔知啊，你哋讲下啦，系咯。 有冇咩？ 好冇啊？冇啊？ 得咁多啫咩？佢有嘢大讲，唔系咁唔系坊间有啲抌出嚟话啲咩致敬位啊？有冇分翻有冇补下？ 嗯， 好多好多啲旧嗰啲怪兽片位噶喎、 啊。如果你话致敬位咧，就我自己睇到嗰啲先啦。 佢连嗰十只怪兽都话其实系有出处嘅。 嗰只蜘蛛怪我觉得系似旧系出现过嗰只嘅。 唔系佢嗰度有讲系边套戏啊？嗰啲名点样嚟噶？啊，点解嗰部机叫做嗰个名啊？即系嗰部沟通机嗰个名都有原因，佢系同大白鲨嗰只船名系有关系噶。 哦。 嗱，呢啲就係、是人哋啲文寫啦。咁我睇到呢，佢呢度呢咪出現過殺死哥斯拉同三頭龍嗰個炸彈嘅。 係。 嗰、那個咩氧氣 核氧 啊嘛。其實就即係第一集哥斯拉用嗰粒炸彈。 其實嗰粒嘢不嬲都有出現喺新嘅哥斯拉電影分，每一集都有提及嘅。就嗰、是那個。 佢呢度都有嘅，其實係。 即係香港係譯做核氧嘅嗰時。 係。 我唔知 喺度唔核氧，即係唔記得邊集啦。V.S. 係啊 ，V.S. 系列裏面佢係咁譯嘅。 咁 應該就叫咩氧氣破壞？ 氧毀滅彈啊！香港 嘅啫， 我香港嘅 咩 oxygen 跌災咩唔知咩跌災人咩咁嘅啫嘛。咁就無厘頭嘅係，其實六幾年咧嗰度索出嚟咧，為有一樣嘢可以殺死哥斯拉嘛，咁啊都係化成白骨嘅。 哦， 係啦。 咁新啲嗰個二千之後嗰、那個嗰、那個驚係哥斯拉，就係話用翻舊六幾年嘅哥斯拉嗰棚骨咧，佢做出嚟嘅，即係其實佢係 Alpha 機嚟嘅，即係佢唔係一部機械人嚟嘅，佢用咗佢嗰個生體組織，亦都用佢個 DNA 咧做咗 DNA 電腦嘅，即係嗰隻版本，即係色油美子揸嗰隻，嗰隻即係哥斯拉，其實 Alpha 機嚟嘅，唔係一個完全嘅機械嚟嘅，咁啊。咁就係因為佢用核氧嗰樣嘢殺死啊第一隻哥斯拉而死出，佢話哥斯拉會不斷出現嘅，佢啲版本，即只要你殺死咗一隻哥斯拉，就會有新嘅哥斯拉出現 嘅。係啊，呢、這個第一集 ending 都係咁講嘅，佢哋。 哦，啊 ，OK。 即係黑炸彈嗰、那個。 嗱、啊，咁啊呢度咧就突然間出現呢一個蛋咧，就好奇怪嘅，亦都冇講話呢個蛋有咩來歷。咁總之有就有，同埋咧， 專入用噶啦，其實係。 佢根本就冇真正核氧嗰個能力嘅，即係佢都冇化骨嘅，你連嗰啲魚都冇化骨。 係啊，係 啊。 但係佢叫個名咧，我記得佢哋射出嚟嗰時就話呢件嘢嚟嘅 係。咪核氧咯， 係 啊。 就係、是、其實就係呢粒。 係啊，係呢樣嘢，係呢樣嘢，係。 係用咗呢個名咯。 嚇、啊！咁另外這裡呢度咧，阿杜邊邊咪帶咪著住啲潛水衣。走去哥斯拉嗰度令佢復活嘅，其實我覺得呢度都係致敬翻第一集，即係五四年版本嗰個哥斯拉嘅。 我點解咧？ 嗰一集咧都係阿近澤博士咧就著住潛水衣，帶住嗰個頭先講嗰個核氧炸彈啊，就同哥斯拉同歸於盡嘅。嗰度就令哥斯拉死，呢度就係令哥斯拉死。 佢都 係 坐著潛艇落去炸嘅喎。 嚇、嗯！呢度但係最尾都係行咗出嚟啊嘛。 嗯。嗱，佢而家呢個呢一、這個啊，杜邊謙呢個咧，佢就直情去上神壇啦，頭先冇講過㗎，即係行上嗰、那個好似瑪雅嗰個神殿嗰、那個，佢係去獻祭啊嘛，係咯係咯， 係，啊呢個 有個咁嘅嚇，有呢樣嘢啊嘛， 個意味喺度咯，佢係， 係啊係，咁嗰啲文啊，有冇再講嘅啲咩其他出處咧？因為其實佢講咗好多㗎喎，阿芬芬冇睇喎。 睇緊，而家睇緊，你講住其他先。 係啊，你睇下有冇再及到啲咩？ 有咩要補充先啊？ 唔係，好多㗎，啲怪獸名啊都全部有來歷㗎，即係嗰啲嗰十幾隻嗰啲垃圾怪啊。 係。 嗯。係。又提下個導演啦，係啊，原來佢係呢個 X-Men 啊，呢個第二、第三集嘅聯合編劇嚟嘅，佢係。 咩？邊個 X-Men？ X-Men 啊，即係異種疾風啊。系啊，嘅聯合編劇嚟嘅，咁就係啦。咁佢之前原來都拍過一套都係叫做咩啊？咩聖誕妖怪咩坎福斯啊嘅嘅怪獸片嘅，基本上 佢唔係拍 Superman Return 咧 ？Superman Return 佢都係編劇咯，佢都係。 哦，佢係編劇啫 ，OK。 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其實佢係編劇嚟嘅，就唔係導演嚟嘅。 係啊，係啊。但佢都拍過都做過導演，但都拍過 係啊 ，Michael Douglas 啊嘛，你話 啊 ？Michael Douglas 啊嘛，係嘛？ 嗱唔重要啦，總之佢自己就話自己咧係都係怪獸片迷嚟嘅。 咁都睇得出嘅，佢出咗嚟嗰個效果都係。 即係佢同第一集嗰個導演都有呢個共通點，即係佢唔係無厘頭咁，即係嘅，因為佢本身係好熟悉日本怪獸片，咁起碼呢一件事我都覺得係適當嘅，即係唔係好似。即係唔係好似其他啲戲咧？你揾個好憎嗰個題材嘅人嚟做嘅，我 唔 知 點 解。係啊，係咪高飛啦？ 咁講啦，咁唔知上次我哋講邊個又好憎邊套咁，但係其實都係好憎嘅。啊，嗰個師奶啊，就係、是、嗰套蜥蜴嗰套啊，嗰個師奶啊，嗰個導演話唔好憎嗰個師奶嘅嚇，咁啊你揾佢嚟拍嗰個師奶？ 嗰個咪即係天殺嗰個導演咯？ 係啊。 知啊，總之佢自己話佢自己好憎嗰個師奶㗎，係。 唔係 X-Men 嗰個嗰陣時一即係我原本嗰個一二集嗰陣時嗰個導演都話未睇過 X-Men 嘅佢都係 啊，拜仁 未睇過，同佢話真佢好憎，我諗仲有個好大差距係嘛？ 係 未睇過最多唔知係點樣嘅 啫。 我唔識嗰個人同我好憎嗰個人好差好遠嘅喎。係 啊， 我唔識嗰人咁都冇嘢啊，我中立嘅我都唔識佢，同我畫嗰條友我見到係憎嘅。 是 我周遠嚇，你揾個好憎嘅人嚟做導演，咁佢必定都係拍到體無完膚，係啊。咁但係唔知點解 Michael Bay 又得喎， 係 呢個係奇蹟嚟嘅 ，OK？ 係係係係啊，可能因為佢哋嗰啲咧就係 aim 一啲 non fans 盲目觀眾啊， 嗯 嗯 嗯，佢可能就係想用一個 non fans 嘅眼嘅角度去即係、就是、去處理啊，嚇， 嗯， 可能係咁啊。咁但係即係一般就會係賴嘢嘅。咁如果你覺得真係得就，你再試下啦，如果大家覺得真係得就嚇，即係呢個同嗰啲第二代江湖一樣，已經多次證實賴嘢㗎啦。係啊，唔賴嘢嗰次真係奇蹟嚟㗎嘛。咁你不如放足六合彩咪算咯。 嗯，係啊， 係咯，使乜拍戲啫？係嘛？係咯，你博奇蹟出現，大佬嚇。咁所以今集佢揾嚟呢一位，雖然就唔係啲乜嘢。大導演㗎啦，咁但係最少佢又係怪獸片迷囉本身。 係。 咁我想問下啦，下一套嗰個啦，雖然啊都係啊覺得好賴嘢，但係會唔會佢都係怪獸片迷呢咁樣。 咁就唔知啊。 拍到啲死亡筆記 㗎。會真係日漫啊嗰啲迷啦日。因為拍死亡筆記啊。 咁但係上次死亡筆記拍得好失敗喎。 係啊咁啊。 係囉。 做咩事 啊？咁啊，肥佬啊，肥佬啊，就話自己係怪獸片迷啦。咁點解又唔揾佢拍咧？係 啊， 係啦。咁啊，上次《罕見太平洋》啊，係啊，即係第一集嗱，分分講話連第一集都唔中意啊。咁我當時咧，我就俾佢機械人戰鬥嗰啲咧係一百分嘅，即係以荷里活重現超級機械人嚟講，真係都算係咁噶啦嚇嚇。即係最少我覺得佢嗰種巨大感啊，嗰啲嘢係做到嘅。 系啊， 即係好過 Ready Player One 就高大好多啦，最少 唔會好似第二集話咩咁奇輕飄飄啊！ 我第二集啊唔得啦，如果你講機械嗰部分，咁我真係俾一百分佢喺個機械人打鬥。 嗯。 咁但係咧，啲人嘅演出咧，我俾零分嘅。 係。 咁所以拉埋都係得五十嘅啫。我上次係咁講嘅，《罕見太平洋》第一集。咁啊呢一套咧，咁其實即係點講咧？你話佢係咪好好睇？我唔敢話佢話咩頂級啊，咩以後冇再有咁好睇嘅戲咁啊，梗係唔會㗎啦。 馬布先咁講呢個嘢， 係啊。咁但係我就覺得都喂，即係我覺得好好睇喎，我自己係。 係。 嗯。 係啊。係咯。係咯，好好睇嘅喎。咁你話肥佬係咪識得拍怪獸片？我有啲保留嘅。啊，最少喺人物嗰個處理咧，嗰係好失敗嘅嗰次。 係。 我知睇明嘅嗰次好失敗。 我唔知點解嗰時《罕見太平洋》拍啲完全同即係唔想睇嘅好悶嗰啲文戲，佢其實本身好多交代，其實可以拍出嚟係啲對佢嗰個成個世界觀或者個故事走向有用嗰啲嘢，但係佢都冇拍過，佢係揀啲無厘頭咁好悶嗰啲文戲拍過。 唔係喺度點啊嘛，就係揸唔揸機啊嘛。 係 係咯，即係佢係將話真事咧喺度掙扎啊！系唔可以逃避，唔可以逃避，咁做咗两个钟啊嘛， 差唔多啊，系。 一开场就话佢老豆问佢噶，你坐咗就唔坐啫，你唔坐就走啦，你话咁，就做咗两个钟啦。即系凌波丽啊，喺地下度好辛苦嗰点啊，点咗两个钟啦，系。哇，咩戏啊呢套大佬？即系佢都系个 struggle 啫嘛，个兄弟死咗之后，啊，仲揸唔揸机啊嘛？即系嗰个即系等同于凌波丽啦，吓，即系阿边个啊？啊地諗子 就成日就係個黑鬼個養父唔肯俾佢揸機啊嘛。喂，你成套戲陪佢喺呢度啊？你真係咩少林足球啊？ 係。 你係掙扎啦， 係佢都有講要睇嗰啲嘢，好快就俾你睇啦，踢波啊，係 嘛？都少林武功好嘢啊，係嘛？ 有得笑先啦，係 嘛？喂，嗰師兄弟都起碼多幾個人啦、啊，唔係得兩個啊，啊即係佢唔係淨係想揾阿黃一飛一個去踢波啊，大佬。 係， 即係黃一飛變咗谷地冧子喎，而家仲要係，你覺得好唔好睇咧？唔係啊，咁啊真係好差嘅 ，OK， 所以唔識拍怪獸片嘅，我覺得其實啊，肥佬係啊，佢我就係覺得佢只係好鍾意啫，係好鍾意同你識拍，喂兩樣嘢嚟喎， 拍嗰啲係細隻嗰啲怪獸啊， 係啊，即係拍翻魚人啊咁啊，佢特別識得拍魚人嘅，我發覺。 Hellboy 嗰啲咪幾好咯， 唔係 Hellboy， 係裏邊只魚人。 魚人係。 係。佢對魚人呢樣嘢咧，佢的確對黑蘇魯神話係特別鍾愛嘅。係黑蘇魯神話本身係源自嗰啲海怪啊。 嗯。 因為呢個 Lovecraft 本身最驚就食屎忽。 嗯。 即海鮮啊，唔係屎忽啊。係。真係屎忽啊。係。佢見到嗰啲魷魚酥，佢就哇毛骨悚然嘅，所以即係個黑蘇魯本身就係成面就係魷魚酥噶嘛。 係。 嗰只怪嚇咁。咁佢就最怕呢啲嘢嘅，咁但係阿肥佬我睇怕佢真係好鍾意呢個即係黑蘇魯神話，所以佢處理呢啲水怪特別到嘅，你睇亡形水就知啊， 係， 亡形水就以嗰隻水怪作為即係主角添啦 ，Hellboy 都係有半魚人啫嘛，有啫，唔係，但你都覺得佢係處理得好嘅喎， 係 對討好大家嘅角色亦係半魚人喎，唔係 Hellboy， 係喎， 係冇錯， 係啊，今集賴嘢就係佢就因為佢冇咗啊。今集 Hellboy 咁，同埋我相信佢都處理唔到呢個新導演。咁你睇個肥佬，的確係玩嗰啲即係等身怪獸啊嗰啲，係反而有一手啲。係你下次叫佢不如試下拍《紅夢面超人》可能得啲喎。係咯，係咯，或者鬼探啊，鬼探都有啊。 係 啊，我見到有隻唔知咩嚟嘅喎，係咪嗰啲咩盧婷啊嘛？ 咁樣啊？ 係咪啊？會唔會係嗰只？即係香港台水怪啊嘛。 係。但是他像超人老母的會形 象不是吧怎么会像超人老母呢为什么会这么 说呢、哦、那个头的发型似的、 哦、你看完想问候他老母多一点、嗯、都有啊香港都有特摄片啊犀利啊是啊、 嗯、 肥佬不如下次帮他们拍、啊、鬼探啦、啊先啦，系咯，咁其實有幾多外國嘅即係導演，即係真係可以拍得到，即係日本嘅題材咧，咁就唔知點解呢兩次又好似都冇失敗喎、 啊， 呢兩集哥斯拉又、嗯啊、都算做到啦，係嘛？分分嚟講嚇， 我係收貨㗎啦，我今次已經 係係咯，即係好 OK 喎，係咯，嗱你諗下啦，一眾嘅動漫改編咗咁多嘢啊，你哋都啱啱睇完幾套啊？歷來都有啊，日本自己都有拍真人啦。喂，真係唔得多㗎喎、啊。 嗯。 即係最奶嗰套梗係當然係龍珠燒盡化啦。係， 冇錯。 唔使講啊，呢個係。係。咁你睇下，喂，今次呢兩套、啊、可能當然特攝片本身都係真人㗎嘛，佢唔係卡通嚟㗎嘛。咁真人轉做荷里活係咪又容易啲？可能都有呢個關係嘅，都有嘅。咁、嗯、但係咁你又唔可以想象，咁下次拍蒙面超人或者含得超人得唔得咧？我又好難想象喎、 啊。拍亞郎啊， 嚇、啊！我好難想象喎、啊，係咯， 係。 即係點解佢哋戰隊，但係嗰戰隊佢都唔成功啊？成功咩？ 係上次恐龍戰隊都唔得啦， 死咗啊！ 唔知啊，好似係咪仲話有拍架仲會啊？唔知啊。 唔啩？ 不清楚啊，系咯，我就覺得 唔 係啊， 係啊， 咁你戰隊都已經應該算係唔係咁難，即係轉做荷里活版嘅，因為佢哋平時嘅 Power Ranger 都轉曬鬼仔做㗎啦， 係， 係咯，咁你只不過強勁啲特技啫嘛，咁但係你都見到都係跑出嚟都係怪嘅，都係做唔到，咁啊唔知點解咧？哥斯拉又特有魅力啊，即係係零舍做到嘅。事實上係呢、這個轉型亦都好成功嘅做得，係咁亦都見到你個團隊啲人咧都係比較尊重翻咧原著嗰啲味道嘅嚇，咁可能就係因為嗰次即係蜥蜴嗰次咧，即係舐得太勁啊， 係啊， 即係做咗個好絕對嘅失敗嘅 嘅榜樣出嚟咧，咁變咗你再拍啲人就會知道，一定係要跟翻日本嚇，甚至寫埋日文啊。唔該， 係今次最勁係啲配樂嗰啲人， 係我咪用翻曬咯， 用翻曬 主題嗰啲音樂全部一輯就跟翻曬咯。 係啊， 梗係啦，梗係啦。點咪點解唔係啊？我先唔明點解變形金剛係唔會有嗰只嗲嗲嗲嗲嗲嗲嗲嗲都冇啊？點解冇？ 係啊， 點解冇？不即你個音樂度有翻呢幾下好基本啦、 啊，想有都係 啲新沙窩，就算啲新沙窩啲音樂係重新做嗰度，你都間唔中會聽到有嗰啲舊音樂噶嘛，嗲嗲嗲嗲嗲嗰啲嗲嗲嗲嗲咁，你會有時有兩句嘅喎，但呢有啲即係有翻啲疑似啲帝國軍啊啲長曲，佢雖然佢唔係啦，因為佢音唔係帝國軍，你都會聽翻有少少呢啲咁嘅音樂嘅，你冇曬係搞咩咧？點解咧？其實佢 Power Ranger 都係㗎，佢淨係得佢合體嗰陣有突然間唱高高 Power Ranger， 咁你其實你點樣中間啲音樂唔用嗰啲音樂嗰、那個用翻個 melody 嚟做翻啲唔同嘅哀怨又好緊張，點解唔係咧？ 係咪合體啊？定係出動啊？我記得好似就係出動嗰啲有㗎。 嚇！出動啦，係啊，出動啦，係即唔都唔係出動嘅，總之出現啦。 系 嗰幾隻咁嘅嗰啲咁嘅動物啦，走出嚟嗰陣，佢咪高高 Power Ranger， 哇！嗰啲咁嘅 fans 直情爭啲跳起身㗎啦， 跟住唱。 喂，你呢啲咁嘅條件反射，好易做啫，你只要有就得㗎啦。咁點解唔做？點解唔擺喺套戲度咧？我唔明喎、啊。有人就話今次太多，太咩多？我嫌唔夠啊。 嗯，真係唔夠。 係啊，咁啊太多啫，太多就證明你根本唔中意呢啲戲。讲咩啫？ 点都未去到太多咯。 啊，太多啊！佢哋话系啊， 系， 诶，不如唔好睇啦，系咯。佢严严啲哥斯拉出得多咧，就一成日出嘅，我话。明明上一集就话少啊嘛。 系 咯，今集咪俾你睇到够咯。 系 啊，都算出得多啊，我都觉得算 OK 噶啦，大佬。 我都由头到尾咁滞咯，已经系 啲怪兽出场唔会同啲人少过啲人噶，起码一半半啊，大佬吓。如果你要独立角色，你当佢每只怪兽系角色，佢哋绝对出场率吓高过啲主角噶。 系， 佢都影住佢嘅时间长过先啦。 系、 嗯，即系佢哋喺度练喺度打喺度好长噶嘛，影好长噶嘛。咁你啲主角都系走过啫，影到佢讲两句嘢啫。咁。诶，唔知啦，咁你系中意睇怪兽，你咪入场咯；唔中意睇怪兽，我唔知点解佢哋会入场咯。吓，系咪因为个名气亦都有翻咁大系嘛？ 系， 真系唔好睇啦。 即系佢以为入去个哥斯拉系胡炯炯系嘛？佢睇咗嗰套啊。 哦。 因为点解睇咁耐唔见阿汪明荃同阿边个嘅，同阿胡炯嘅？ 阿黄宗泽系啦。 佢为 TVB 嗰啲电影嚟啊，系嘛？ 系咯，呢、這个波斯拉又福尔摩斯拉冇陈松伶系嘛？ 系咯，可能系，系咯，即系嗰只摩斯拉咪陈松伶啦。 系咯， 系嘛？ 嗯， 咁嗰条三头龙系边个嚟噶？啊，咁阿姐嚟嘅一定系，唔知佢啦，系是大佢哋啦，即系我都唔知道。其实呢套嘢吸引咧，又系吸引到好多人去入场嘅，但系。不但嗰班友真係唔識㗎喎， 唔係唔鍾意㗎，其實好多都 係唔鍾意添啊，係啊，唔止唔識啊，唔識你咪睇囉，你咪由頭認識佢，唔係好鍾意啊，點解佢入去睇嘅呢？即係你證明哥斯拉呢個名真係幾出名， 應該係嘅， 係啊， 即係為咗個名入去睇嘅。 下次呢鐵甲萬能俠唔好叫鐵甲萬能，你叫愛美神啊，可能識啲啊嘛， 冇錯。 系咪个个都想爱美神飞弹咁啊？入去睇有咩可以学到识咯。 系， 原来就系俾人揸多啲咯。系咯，俾个铁甲埋咪链住，跟住飞天咁嚟做啦，系嘛？ 系 嘛，封空啊嘛，系咯。 嗯， 越链越大噶嘛，系咪？哦，原来系咁啊，系嘛？即场有啲工作人员帮帮你吓，嗰啲咩大陸嗰啲咧，又學咗人哋嗰啲咩 VR 佬啊嘛，真係 VR 佬啊嘛， 黃精嗰啲橋嚟噶嗰啲， 後面有啲麻甩佬空襲你啊嘛， 係咯， 其實佢係收錢係做嗰啲位係嘛， 收咩？那個男嘅係收緊錢，咪係俾咗錢嘅， 係個職員先係俾錢做嘅，嗰啲嚟玩咧係免費試玩嘅，原來你搞清楚， 係啦， 明白係。 佢都唔知道原來係個人喺度模佢，佢以為個機嚟嘅。 嗯。 佢除翻眼鏡，就嗰個人行開咗，得翻張凳喺度嘅，係咪咁啊？ 好明顯啦、啊！ 真係黃精嗰啲橋段啊，真係。係 咯、 啊。係咯、啊。嗯。港台群星嗰啲啊，係嘛？ 係啊。 港台群星豪華遊，今晚輪到你表演啊！ 係啦、啊，冇錯。 OK， 咁啊，嗱，冇啊，咁啊，咁啊，分分唔係話即刻刨下嗰啲資料就咩寶啊？ 冇，都係咁上緊。頭先你都講過啦，就係、是。佢哋研究嗰部溝通個即係同怪獸溝通嗰部機咧，就嚟自呢個大白鯊佢哋嗰隻捕魚船啊，嗰、那個名嚇。 啊，即係捕魚船，可能有咩關係咯？嗬，因為都有怪獸啊嘛，大白鯊啊。 大白鯊我諗都係當做怪獸㗎啦，佢哋都。 哦 ，OK， 好好好。 咁、啊、另外佢哋咪有隻蜘蛛咁嘅怪獸出現？ 係啊係啊，呢唔知蟹定蜘蛛啊嗰隻係啊，長腳蟹啊 嗰 隻。 嗰隻咧就應該係致敬翻。哥斯拉之子啊，嗰一集嗰個對手、 哦， 因為我記得係有隻蜘蛛怪出現過嘅。 哦， 係 啊 ，OK，OK，OK。 不過可能嗰陣時係好舊嗰種啊，即係唔 係即係嗰隻個名啊，就叫翻做個樣啊， 唔係嗰個名，但係個造型係咁。 個樣 係啦，即係唔係人扮嘅，都係咁樣吊住有個蜘蛛腳咁樣嗰啲怪獸嚟嘅。 係、哦、即係唔係長腳蟹出現嘅？ 唔係嗰啲嚇。咁另外佢有17隻怪獸，但係呢17隻怪獸其實都係新嘢嚟喎，即係唔係用翻哥斯拉原本嗰啲怪獸。 即長毛象嗰啲係作落去啊？ 唔係全部都係作落去啊！佢我睇啲名咧，我唔知啱係咪啊？佢有個咩叫咩阿巴頓啊、沙共啊、尼維坦啊， 嗰啲係傳說入面嗰啲怪獸嚟㗎嘛？ 係佢係啲 用翻17隻㗎，都係用翻17隻㗎。 啊、 全部都有曬名㗎啦，佢17隻嘢。 哦， 用啲名字加落去嘅，加埋原本而家有嗰幾隻㗎嘛。 哦，即係集 咗 嘅啫。 新嘅傳說怪獸啊，佢啊。 係、嗯、哦，原來係咁。係。 係啦。 Argo 啊，唔使講啦 ，Argo 啊 ，Argo 咪上次阿佛力嗰套戲入面都講過啦，嗰、那個金羊毛傳說嗰隻船啦、啊。 係。 係咯。 嗯。 呢、這個應該明顯啲啊。 嗯。 嗯。 系啦，之類啦，系啦，其實好多嘅，即係佢啲名啊或者咩，其實全部有啲，有啲某啲傳說又好，或者係啲電影出處咁咯。係。咁所以你都可以 dab 下嘅，係啦，大家係啦。 係。 即係套嘢好多嘢 dab 嘅，係。就咁啦，係。 係。 係啦。 咁啊，講都冇意思啊，即係大家都冇興趣嘅，我知道係。 都係睇佢打嘅啲人。 係啊。 哦，叻 啲嘅啲人。 係啦。你得你啊！你講呢堆嘢做乜啫？係嘛？ 嗯， 乜都知又點啫？係嘛？即係好叻咩？咁係係嘛？咁你真係口都盲毛嘅大佬啊！係。 係啊，唔使理佢嗰啲。 係，但係佢又覺得我哋係盲毛啊。係。係咯。OK， 嚇咁我哋都係睇資料啫嚇，我都唔知，我鬼知個導演個腦諗咩咩係嘛？係。係咯，呢啲係佢哋可能公布翻出嚟嘅一啲出處啊！咁大家有興趣咪了解一下咯，係嘛？ 嗯。 咩小美人咁啊？理得佢啊？系咪？如果你唔识嘅，你觉得呢啲好闲嘅啫，系咪？ 系。 嗯。系咯，张子怡都唔使识噶，边个嚟？嗯。OK， 好。咁啊，期待下一套哥斯拉啦。OK。 好。 好。 好啊。咁啊，不如听下不打又点睇先啦，好嘛？ 好啊。 喂，系啊，系我啊，因为录之前又讲唔切啦。喂，咁我啊啱啱睇完啫，《哥斯拉二：王者巨獸》啊，喂，我自己就好中意啊，咁啊，因為我覺得咧個搏鬥即係怪獸搏鬥場面震撼，我直頭震撼形容，即係如果以大型怪獸打鬥咧，近或者叫荷里活片嘅表象啦，即係近呢五六年，我覺得最正呢套，即係我自己啫，係、自己我覺得，咁啊震撼又，我覺得佢正又佢充分表現到嗰啲巨獸嘅重量。嗰、那個逼力同埋嗰啲破壞力，佢係好適當地有啲位去用好近影住啲好大嚿嘅嘢，然後又好適當地影嗰啲即係啊嗰啲破壞力啊撞樓啊咁，然後咧兩隻巨獸當佢打嗰陣時候，又充分喺側邊啊，梗係有啲飛機啊，有啲人啊，有啲細粒嘢咧就表象即係表達到個比例啊。咁呢樣就唔同《漢戰太平洋二》嘛，佢有時歪縮雖然見到啲城市啫，但係就嗰五隻機械人打。係五隻唔記得四隻定咩？咁你都係好似我好似著咗裝甲嘅人，只不過企咗喺啲好似啲大廈模型咁樣。咁、那個 感覺唔強烈。咁當然你都知道佢係大隻嘅，咁但係今次就真係睇到佢啲鏡頭上係好着重呢樣嘢咯。咁我覺得佢試得，你永遠都覺得嗰隻係真係巨獸。咁呢樣我覺得係好有逼力嘅表現。 佢呢個係用人嘅視點去睇啊嘛。 係係係係都好多啦，仰望啊， 由好渺小嘅人。佢睇嘅係兩隻神啊，神嚟嘅嗰兩隻係喺度戰鬥嘅過程啊嘛，佢用咗呢個角度去拍，係啊，咁你最尾佢都係個直升機度嚟目擊呢個哥斯拉城， 係啊係啊，有多啲係啊，由人望翻 佢，即 係 佢全部都係由人嘅眼去睇嘅，佢今次呢套係， 嗯嗯，咁啊即係係啦，即係實感正。咁二來我又鍾意呢，佢就雖然一開始都係講莫斯拿先啦，咁但係三頭龍比想象中快出嘅，喎因為我成日以為會唔會呢啲呢會 ending 先出啊，或者搞咗好耐危機最後先出三頭龍先炒大鑊破壞世界咁樣，咁如果唔到又快出之餘，佢一出三頭龍就哥斯拉過嚟打鑊㗎啦，咁呢樣嘢我自己有驚喜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我驚將三頭龍同哥斯拉大戰直頭擺到最尾先見，咁而咁早出，我擔心喂一出會唔會叫 hea 打咧？點知一出，我覺得個哥斯拉已經先抽三頭龍喎。不過佢安排咗佢適當地會叫做完一完呢個回合，然後就再打第二回合喎，就係、是、最近飛機嗰時候再撲翻出嚟，然後就去到阿火山嗰只係咪叫拉頓定基頓？ 係 嗰個火係啦，火翼鳥、火翼龍咁樣啦，嗰度最牛最後出翻嚟，咁啊即足足啊！哥斯拉叫真心堅抽三頭龍三個回合，我覺得呢個擺位又過人，亦都係睇得到佢個著重係個怪獸巨獸，就唔係話好似比較第一集咧會多咗，即係個人類氣氛會可能係一比一。咁呢套係我覺得有二比一嘅，即係二係巨獸，二比一嘅人類。咁當然我都掰有人類嘅存在，即係唔應該冇咗嘅，係啦。咁你冇留怪獸片，淨係講怪獸嘛。咁所以我都去過平衡做得好，咁我又覺得有驚喜。 其實你嗰個比例咧，今集真係一比一，上一集係怪獸係好少嘅。 係啊， 係相對係啊，同埋搞耐啊嘛。 上一集 搞耐都未出怪獸 嘅地方啦，係啊係啊，但係我 OK 嘅，我冇問題。 係 咁如果你要滿足曬所有觀眾嘅話，咁當然係今集咁會比較好啲啦。 冇錯。 同埋佢哋都係唔滿意人嗰部分嘅，咁但係就由佢啦。你睇怪獸咪算咯，係咯。 咁啊係啦，即係呢個人嘅不足，最即係有啲瑕疵嘅，我真係講啦。咁另外呢，我覺得佢個戰鬥場面就幾華麗啊，即係包括佢啲打鬥，除咗即係叫埋牙尖抽肉搏呢，佢都盡量想表達啲美感，即係譬如有啲譬如就係嗰隻基拉喺度旋轉啊，咁跟住又有莫斯拿開對翼，咁跟住幻化，咁跟住又即係有啲好美術嘅設計囉，我覺得幾即係做得個造型同埋個畫面好鮮明，咁啊睇完好鬼深印象嘅，咁呢樣我覺得比第一集多咗係美術方面嘅塑造，咁上集冇㗎嘛，嗰隻嘢躝過嚟咁見到佢唔知係咪兩公婆嚟㗎嘛，咁嘴一嘴咁跟住哥斯拉嚟就打㗎嘛，打就打到好實㗎嘛，扮曬美咁樣，咁但係就冇咗一啲即係比較今次係華麗啲，即係會多咗啲即係美術上嘅元素喺入面，我覺得幾掰咁。同埋我就好 buy 你哋個分析啦，我自己覺得係日本特攝風格嘅個感覺，起碼俾我。咁當然我冇你哋咁專，頭先你哋分析咗好多嘢啊。咁因為我都係同啲導演睇，係有導演話覺得唔夠日本特攝。咁但我頭先聽完你咁講，我覺得我嘅感覺起碼對嘅，即係我感覺出嚟，我都喂好日本特攝喎咁樣。咁但係有啲導演係覺得唔係㗎，咁可能就係預理。 咁唔 係， 咁你話係咪日本特攝？佢完全唔係日本特攝，冇拉鏈嘅啲背脊係咪？咁亦都唔係人扮咁啊，係啊，係咪？咁啲嘢直情咪 CG 嘅啫嘛，點日本特攝啫？係咪？咁如果你要日本特攝，你咪揾翻個人捐翻入去扮咁咪日本特攝。即係我哋講嘅日本特攝係佢喺有日本特攝片裡面嗰啲 精神。 系元素，明白？系咁啫嘛，唔系话即系话我话嗰条女好似肥环，唔系肥环啊嘛，你搞清楚先。 系 啊， 咁啊， 你系都话唔似，咁我讲似唔系系啊，唔系话佢一样样啊，喂大佬，识唔识字啊？ 系， 识唔识字啊？佢个程度，即系叫似啊，知唔知啊？似 ，OK， 唔系系啊。 同埋日本特撮元素咧，佢好中意将啲怪兽形容成为神啊， 係 啊。 但係如果西式咧，佢哋雖然叫神，但係嗰啲通常都係破壞神或者魔神嘅。 嗯， 嗰啲叫做神啊，其實係只狗嚟嘅啫，佢眼中係。 啊、即係唔會好似佢哋咁係崇拜啊！即係入邊先至會係崇拜嗰只怪獸嘅，其實多數都係。 明白。咪敬畏啦，本有敬畏 嘅。本身咧神話上都係有好多呢啲咁嘅神獸噶嘛，你 講啊嘛，日本係。 即係你嗰啲咁嘅八旗大蛇啊嗰啲咁啊，根本你根本三頭龍就係呢啲嘢咧。咁佢哋不嬲都係有好多呢啲咩山神啊。好多呢咁嘅都唔關呢個一神定多神事嘅，即係你日本 我覺得西方同東方係有呢個差距嘅，即係睇神嗰方面。 呢個多神同一神唔係西方同東方嘅差距嚟嘅。 嗯嗯嗯， 係本身鬼佬都係有一神同多神呢一個嘅概念。 嗯，即係有兩個論點都係。 係啊係啊，東方嗰個咧，其實我想講日本嗰個咧，其實佢本身係神道嚟噶嘛，咁佢哋相信所有嘢都係神嚟噶嘛。一草一木都是神嚟噶嘛，咁其實所有嘢後面都係有神靈呢樣嘢嘅，咁其實我自然又係神嚟噶嘛，咁其實即係佢點咪即係你宮崎駿都成日講噶啦呢啲嘢，唔使多解釋嘅，你睇開宮崎駿就明嘅，你睇幽靈公主咪知咯，係嘛？啊，嗰座山成座山咁係一個神嚟噶嘛，即係山神啊個概念啊，係嗰座山本身係個神啊嘛，咁你話仲唔係成座嘢咁樣？系嘛？超巨大啊，同埋神啊，超巨大嘅呢个概念啊， 系 啲巨物喺度移动啦，系咯。咁佢甚至乎佢其实系实体嘅，佢唔系灵体嚟嘅。 嗯。 佢唔系一个 spiritual 嘅存在嚟，我成系一个巨兽咁样。咁呢啲系日本自己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即系嘅一啲思想咧，或者咁讲系咯。咁你呢样嘢，你今次呢套戏系有咯，即系唔系话呢套戏系用特摄。方式去拍，咁呢個梗係唔可能啦，係咯。咁如果你話用 CG， 咁今次當然成功過真哥斯拉啊。係。係咪冇得比嘅？你真哥斯拉假到。 冇得比較，真係冇得比較。 假到飛起係嘛？我就反而覺得點解真哥斯拉唔係揾翻皮套演，我就反而有啲失望。因為啲 CG 流啊嘛。咁人哋呢套個 CG， 咁去到咁嘅水平，我又唔怕你係 CG 嘅。你去到咁啊，你去到咁鹹蛋超人係 CG， 我都唔介意㗎。唔係上次超人兄弟嗰套劇場版啊嘛，鹹蛋超人都用 CG 整，假到大佬好似 game 入面嗰個鹹蛋超人咁嘅，哇！我大佬你咁就唔好獻醜啫，咁今次呢套冇啊，啲特技係咪？都算整得幾靚啊，係嘛？啲怪獸 幾 靚嗰 只，頂級添啦，我真係覺得。 係咯，即係佢啲真係打鬥係有場面設計啊嘛，最正係唔係求其。唔係你執我埋牆，我執你埋牆，咁十分鐘唔係嗰啲啊嘛，好悶噶嘛嗰啲，咁呢度每一下都係有個 design 喺度啊，亦都係可能都有致敬翻之前某啲場面嘅，其實都，不即係唔一定淨係哥斯拉自己啊，好多啦，我之前都講過啦 ，Eva 乜都 有， 卡 梅拉都有致敬到佢都， 乜都有， 咁都有致敬 係咯，有啊，佢甚至有啲可能並非即係怪獸片，咁可能都有啲嘢佢都擺咗落去，咁佢好豐富嘅，其實如果你 dip 下真係。 咁同埋最後有紅蓮哥斯拉嗰下出場，我覺得真係幾，即係我覺得係好嗰啲叫咩，好熱血啊，應該係啊，即係我 即 係好快。 咁痛啊！嗰啲位其實，如果你 係啦，跟住再咁影見佢個頭，跟住再慢慢行落去。 你好明顯就睇到今次班底啊，直情啲日本唔止係特攝啊，睇卡通都睇到傻咗嗰啲人嚟㗎啦，好明顯嘅真係。即係佢哋真係好識日本卡通啊，特攝嗰啲嘢，你睇得出嘅。 嗯， 唔係揾班人出嚟混嘅，唔係 Michael Bay 咁嗰啲啊，啲咩做乜大佬？係嘛？你想變形金剛整到變曬形嘅真係，變咗第啲嘢啊嘛。咁呢度唔係嘅，佢真係重現翻哥斯拉嘅今集，的確係。 係冇錯，即 係 呢樣。 咁唔好嘅地方係咩？咁不打話啲文搶嗰啲都有啲嘢喎，嚇啲喎。 文搶就始終我真係覺得今集太聚焦個女科學家嘅立場，佢好突顯到佢點樣個立場彈出彈入。就打斗前咁啊，跟住就即係我又覺得，既然如果你覺得咁薄，你不如就正邪咁啊算咯，你又唔使要特登又要造就一個，就因為老公又諗住係破壞，佢就話要原來係保護地球，咁有啲離地嘅。你既然咁對個仔死咗咁傷心，又點會諗到啲嘢？嗰啲巨獸會救地球，但係又會又覺得整。 著啲巨獸就係會保護地球，咁呢樣嘢幾一廂情願㗎嘛。咁但係又整緊咧，又唔係整咗隻基頓先喎，又整咗隻巨Monster 零先。咁你Monster 零唔係一早知都係外星嘅咩？我定或者 咁估計唔知啦。 係可能唔知啦。咁但係就又咁樣，咁好似之後知道自己錯啦，咁又搖擺不定，咁跟住又加個女離家出走，又話走啊走。咁我覺得喺呢啲咁嘅劇情，啲其實對比套戲應該係細位，我覺得又唔使咁着重，即係人背後嘅部署。咁你最重要都係有巨獸出現啫。咁你點樣鋪咧？其實你可以用。 如果冇埋呢啲，咁啲人就鬧得再勁啲噶咯。 但係你可能冇你會鬧，但係你有咧，但係而家唔通咧就更加好顯眼，搞到我影眼咯。 其實呢個是他自己的立場嚟嘅嘛，冇通唔通啊！佢這樣諗就咁諗，冇得解。點解佢咁諗？點知佢點解咁諗啫？係咪先？點解佢中意男人啫？係嘛？ 唔係啲人 點解嗰條友中意男人？冇得解嘅啊！ 唔係其實個問題係啲人出嚟就係、是、因為佢個老豆老母台個女都唔討好啊，個角色。 嗯 嗯， 尤其是個女科學家係咪有啲唔討好嘅？即係你問我，佢係咪好？堅持自己信念唔係，佢成日都 可能咧，我完全係唔會理佢哋嘅，我係睇怪獸嘅啫。O K， 即係佢放啲咩人出嚟咧，我理得佢啊嚇，就唔重要嘅。即係其實佢係攞嚟串連啊，點解會有啲怪獸出嚟打嘅一個、 一個道具嚟嘅啫。 係啊，對我嚟講係咁簡單嚇。 正常 咁佢咪 工具人啊嘛，佢哋係其實。 其實是的，你都是串連起那幾隻怪獸，為什麼有幾隻怪獸出來打聲，那中間咪有些原因給你的，那個原因是什麼對我來說一啲都不重要，主角其實是哥斯拉三頭龍博斯拉，那隻拉頓 我自己就不看的，其實他是那一下那一下型的嘛，但是那隻東西我就不理他，我不嬲都不理那隻東西，主要看三隻東西而已，我就是三個主演 打得快一滯我都我 其實好簡單，你用變形金剛諗就知啊！你入去睇柯柏文係咪啊？麥加登最多加埋個 Double B 啊！係其實嗰啲咩阿 Sam 啊，咩 Megan Fox 嗰啲，即係唔係嗰啲更加唔重要，即係我講嗰啲人啊，啲人類啊，話知佢做乜嘢啦，係咪？ 啲人 啊，啲街客好重要嗰陣時睇。 但係 Michael Bay 就好加重 嘅，嗰啲另一啲人啦，係咪啊？佢入去都唔係睇啲變形金剛變形啊，睇下 Megan Fox 對波喺度變形啊嘛，嗰對波不斷喺度慢鏡喺度擋咁樣係嘛？係咪？ 咁咁 佢唔係睇啲車啲車頭燈啊，睇人哋個女個車頭燈啊， 人哋個燈係 嘛？我啊完全啲 focus 就完全喺阿柯柏文地度嘅啫，我理鬼佢嘅啫。 系 咁只不过咧，佢一定要放翻一啲，即系佢会即系要预咗有啲人，可能佢唔系耳睇怪兽，咁好明显啦。我哋又睇怪兽啫，底人真系唔系睇怪兽嘅。咁、所以佢起码反星阵咧都有翻啲人，系咪？咁我都罗伦夫人话晒嗰个 星阵，佢都好强下嘅，其实都。 咁嗰条女都话晒系吓，系呢个 Stranger Things 啊弹出嚟嘅 Eleven 系嘛？ 唔系佢哋话睇佢噶嘛，其实系 呢套戏佢变咗 Seven 啦吓。 系 啊，变咗 Seven 真系惨啊，真系。 仲有望月水女主角真系做大啫。 不过死咧死得太快咯，我想去耐啲咯，望月水嗰个系嘛？ 咁搬 开 应该唔系啊，因为佢真系唔靓啊嘛。 嗯， 即系佢真系相对都唔靓，系嘛？咁你未必話啲觀眾一般觀眾就唔係好有興趣嘅，一般都連忘形水都唔係好興趣啊，點會想睇佢呢？係 係 咁你道邊謙當然係即係連翻戲啦，純粹係因為係啦，章子怡就因為點都要撇曬中國嘅，話曬有份嚇， 今次點都要落㗎啦， 今次唔揾景甜啦，已經係嘛咁咪已經係好好咯，係咪 啊？好啲啊啲人覺得， 好啲啊！佢肯講英文啊，仲要佢肯講英文啊！唉，大佬你仲想点啊？哇，阿子瑜姐讲英文喎、啊，大佬。 终于讲系嘛？终于肯讲啊嘛？ 系咯，全套戏都讲，咪只系讲一句国语咋？ 系啊， 系嗰句国语出卖咗佢咯，其实系。 嗯。 最好唔好讲埋嗰句，佢扮日本妹啊嘛，扮咩中国妹啫？系嘛？ 系咯。 系咯，佢话佢系中日混血儿，咁啊似啲吓，即系啱 feel 啫，系啦。因为佢嗰啲家族相嘅影啊，点解好似日本人咁样全部咧？ 佢好似有个着和服噶，佢 唔知有着和服咧，有咩？ 冇。但系我以为咧，佢攞翻旧哥斯拉啲旧相， 擺翻落去噶。 key 啊，章子怡佢係。 唔係直頭唔係 key 佢，就用翻舊陣時哥斯拉嗰啲劇照。 我唔係，咁肯定唔係啦。咁肯定唔係啦，因為嗰兩個係啊章子怡嚟。 係章子怡自己扮翻。 但係佢幾張㗎嘛？佢最尾係章子怡啫，但係佢啲阿爸阿媽好似都有啲合照㗎嘛。再揭幾張喎，可以揭咗兩張。 唔係佢係嗰個細路女嗰張就唔係咯，佢係好明顯有兩個章子怡嘅，你睇過咗兩次啦，因為 最尾嗰張 係 有兩個章子怡。 唔係最尾幾張都有嘅，你睇真啫。 嗯，明白。 佢一個短頭髮，一個係梳條辮扮咗喺左手邊嘅。即係一個長頭髮，一個短頭髮，要簡單講嘅。咁有幾張相都見到佢嘅，咁你睇下，唔重要嘅嚇，個重點係即係佢擺咗好多。星啦，好多人佢啦，咁總係一般嘅觀眾係睇呢啲噶嘛，佢哋真唔係入去睇怪獸㗎。 嗯，明白。 係啊，你唔好以為佢哋入去睇怪獸啦，即係定位就係佢哋呢個等下馬仔講嘅，你話啲人係咩嘛？即係佢入去都唔係，你就馬仔講 嚇邊樣先？講咗好多嗰啲， 唔係咪話啲人啊？佢其實唔係當係。怪獸片咁噶嘛？邊個講話要睇到啲天殺噶嘛？琴日邊個講？ 唔係我講，我嗰日講。 我紛紛講嘅，我紛紛講。 係我睇呢啲就應該係睇好似特技片，即係特技災難片，即係好似天殺啊嗰類嘢。佢哋都唔係一睇 Jurassic Park 怪獸片啊。 係啦係啦係啦。 佢諗住。 公園佢哋就覺得係嗰種啦。 啊 災難求生嘅一定要啦。 係咁影住個男主角地點樣走咁樣。 係啊，點樣求生？明白。 即係哥斯拉又等於只暴龍嘅啫， 覺得唔好睇， 係咯，係啦，即係怪獸啊，即係暴龍啊咁樣嘅啫，就係一個存在喺後邊咪咪滑滑嘅啫嚇。 嗯， 係咯。咁就唔好睇啦，如果係咁反而。係。 係啊。 係咯。 好。 知啊，咁 我 對怪獸片、特攝片本身冇情意結嘅觀眾就唔好入場啦，我都係勸大家係咯。係。係咯。雖然佢電影公司就希望。呢套戲是拍俾所有嘅人睇啦，但其實有冇可能呢 好難啦、 啊。係咯，即係你變形金剛點解得咧？因為變形金剛佢係車嚟嘅， 係 即係你現實好多人有揸車或者都有搭車啊，唔揸車咯，係咯。係。即係佢會投射到，如果架車會咁變形就過癮辣咁樣，即係佢哋終於投射到啦嘛。我哋睇卡通嗰陣一早已經投射到啦。佢哋要做到咁真實嘅特技做出嚟咧，佢先至會覺得，咦過癮喎，架車咁成日成日咁變咗，因為塞車嗰陣架車可以咁，咪唔使塞車啊嘛。佢係即係佢咁諗啦。咁呢樣嘢係佢可以喺佢現實生活度去即係投入到去想像，但係你怪獸佢冇辦法想像啊。 係。 即係我哋係因為我哋已經睇過特攝版咧，我哋好容易去想像，佢哋冇啊。係。是啊，啊，琴日先有人同我讲过话，其实香港有做过旧嗰套，即系打三头龙嗰套嘢嘅。 哦，电影 系啊，电影啊，系啊，系啊，佢原来以前系有做过嘅戏院，但好耐啊，好耐之前系。 嗯。 系，香港有上过旧嗰套啦。 旧嗰套即系旧到几旧啊？系。 吓？ 六几年啦， 六几旧？ 唔知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唔系六几年做嘅。 哦，嗰度真係好舊喎，如果 係咁。佢唔係同步嘅，以草即係佢係後來做嘅，你可能去到七幾年咯。係話原來香港係有上，佢哋話入邊有睇過嘅嗰時。 哦。 係我冇睇過啦，係啦。 冇咁舊， 我睇第一套嘅日本戲啊，即係戲院啊，都已經李健八壯士啊。 哦。 即係之前係唔會睇日本戲㗎入場，因為覺得係電視有得睇嘅。係。系点解又会睇咸蛋超人咧？咁电视咪有咸蛋超人咯。 嗯， 系啊，唔系我觉得啊，即系你啲家长觉得嘛，大佬。 系。 我梗系唔会抗拒啊，话正啊，系咪先？咁即系好多都系因为觉得喂呢啲嘢要入去院睇嘅咩？咁样系。 嗯。 系咯，即系闪电传真机咁拍电影版要入戏院睇咩？系嘛？系啊，即系你而家先会嘅啫嘛，先会冲上云霄入电影睇嘅啫嘛，系咪？系咯，以前系唔会噶，你 花 花去哪儿 啊？你都有添。 你以前觉得呢啲，哇呢啲超人电视咪免费咁样睇咯，但系都做咩啫？系嘛？ 系。 啊，你饮茶楼下嗰个书摊一蚊咁书仔，佢都唔想买啊。 系。 系嘛？你仲俾十几蚊入去睇超人？系咯，即系嗰时系唔会嘅，系啊。咁你后屘去到即系后来啲咪自己去睇啊嘛，自己去睇啊，梗系睇咩睇咩啦，系嘛？ 系咯。咁啊，李建伯壮士电视都冇得睇噶。 系。 李建伯壮士系即系即系阿药师丸博士做公主嗰套啊。 系啦系啦。 嗯。啊呢、這个边个话？个男主系边个话？ 嗯。咁啊，边个？ 个男主而家成日做啲科幻片嘅咧，嗰、那个叫咩？ 啊，真田广之。 啊，真田广之啊，系啊，系啊，系啊。 上次 N Game 佢都有份做啦。 系。 系。 N Game，N Game 佢咪俾阿 阿鹰眼 打死咗嗰个日本头目咯。 哦，系有，你讲翻你先记得啊，如果唔记得咗啦，出场嗰阵啊嘛，系有， 系啊系啊， 有系有， 下剑嘅都系啊，剑抽过嘅， 有系啦， 系 啊，以前啊， 有参与过 Marvel 电影啊，都 系， 就千叶真一咧嗰套系咯，你讲系咯， 有冇千叶真一嘅咧？ 有， 李建伯壮士有冇啊？我唔记得， 我买 嘅有千叶真一。 我買過一碟嘅， 唔記得，即係佢嗰條 sell 出嚟係呢兩個噶嘛，咁男女主角啊， 哦係， 靚仔靚女啊嘛嗰陣時係， 係啊， 唔止添，咁你咁講，你嗰個咩嗰啲草鹹嘅唱歌叫咩話？嗰叫做 啊京本正樹 係 嘛？ 係啊係啊，好似都有做嘅好似係， 係啊有 嗰個版本咯，因為嗰個版本係拍到好特攝片㗎，即係佢係嗰啲壞人係好似妖怪咁，好似啲嗰啲無名之人啲幹部咁㗎。都佢係古裝咁啫嘛，要打佢哋㗎，係啊，即係佢哋成日又想捉個公主攞啲血咁樣㗎，係， 嗯， 唔係好過癮㗎，嗰度真係好過癮㗎，咁當然亦都已經有咗啲 in the zone 嗰啲嘢㗎啦，嗰時，咁所以都有好大嚿石碌落嚟嗰啲咧，睇佢追佢哋嗰啲咧，都有呢啲場面嘅。 啊，邊個拍心作欣二拍㗎？你講嗰套係， 係咪好似係好睇㗎，好睇㗎， 心作欣 二勁喎，哦，好睇㗎嗰套係，咁即係我意思就話，哦，要俾錢入去睇嘅第一套，我覺得呢套先第一套咯，即係意思睇日本戲，即係呢種咁嘅，即係少少特攝啊咁嘅 feel 嘅，冇啦，之前嗰啲未睇過，係咩超人兄弟嗰啲冇限入場睇， 嗯。 咁但係佢哋話係有嘅，有做過呢套三頭龍嘅歌仔，佢話嗰套係有曬三頭龍，有歌仔，有莫斯拿嘅，即係好似同呢套一樣㗎，好似話係， 嗯，哦， 即係好似都有嗰個拉頓嘅，係啊，即係當然冇嗰十幾隻嗰啲啦，即係唔知乜鬼啊叫做唔記得，係話上過喎，係，佢有睇過喺戲院係，咁啦，咁啦，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經典嘅嘢再翻拍嘅，屬於， 冇錯係。 系啊，咁加入荷里活製作嘅元素咁咯，今次就係咁啦。咁我自己就好 buy 嘅，係啦。 嗯。 嗯。 係。如果真係計怪獸戰鬥咧，今次係好成功嘅，我覺得係。係 咯，真係賞心悦目，我覺得 係真嘅。 我都會睇到。 我覺得係好過《海戰太平洋》嘅，如果淨係睇怪獸都。 係。 但係《海戰太平洋》嗰個情況有啲唔同咧，佢係重現機械人呢樣嘢啊嘛。 嗯。 即係我意思，如果你機械人咁，今次冇啊，係。都冇個巨大機人呢樣嘢，咁即係我睇翻嚟，我當佢啲機人啦，唔係怪獸 part 啦，係咯。咁機械嗰部分佢都做得唔錯嘅，即係佢好慢啊，咁有啲即係好多嗰啲喺度一路又好似落緊雨啊咁嗰啲，佢做好靚。 雨水去講 係。咁今次就係怪獸打怪獸有唔同嘅兩下 pose。咁同埋佢成日好多閃光咧，即係啲海度突然間閃閃咁閃光，嗰啲其實就係特攝片嗰啲嘢嚟㗎嘛。 明白。 嗯 系啊，咁佢咪就係好捉到呢啲嘢咯。今次咁，如果你真正正知道特攝片其實係咩咧，你就會感覺到今次套戲係會似特攝片嘅。 同埋 唔 係 佢個拍攝方法啊， 冇錯。同埋嗰啲怪獸聲咧，我覺得真係正，佢又真係做得嗰啲嘶叫咧，係咯，即係又幫，即係個效果會配大咗好多， 係啊。唔係啊，佢係嗰啲音樂係嘛，啲音樂先帶動到係嘛。 係。 即係真係用翻原裝嗰啲音樂啊。 拍如果你話第一次有曬呢幾隻咧， 嗯、 即又係呢幾隻呢四隻咧，咁應該係1964年嗰套， 嗯， 係啊，咩三大怪獸地球最大之決戰啊？ 哦，應該係啊。 1964年，哇！ 因為第一 都係三隻 年份啫，但我問佢係咪六幾年？我唔係嗰陣做嘅，佢香港做應該係。之後做 嘅， 唔係，因為好難講啊，因為其他佢本身啲集數有陣時佢哋都有啊，不過又多咗其他怪咯。 Okay, 哦， 如果你話就係齋呢四隻咧， 咁嗰套係黑白㗎，定係已經有彩色㗎？ 應該都係彩色㗎啦，六幾年。 已經有彩色㗎。 六幾年應該彩色啦，六幾年。 O、okay, K。 因為第一集嗰時都係黑白㗎嘛。 嗯。 係啊，得五四年嗰套。 係啊，嗰套正 嗰套。 嗰套粵語長片咁嘅大佬。 係。 喂，五四年嗰套其實有兩個版本嘅喎，一個美版，一個日版嘅，係。 係啊。 嗯，哦，系， 因 為其實八五年嗰度都係噶， 個結構都唔同噶。 八五年嗰度都係噶， 啊，都係兩個版本。 V S 系列嘅第一集，唉，都係有日版、美版嘅，都有少少分別。 美版就有個美國記者嘅，就代替咗個日本記者做主角嘅。就如果係計翻一黑白版嗰個， 係，哦，咁呢個差別大啲啦，係咯。如果連個主角都換埋人 嘅視點睇翻哥斯拉嘅，如果元祖嗰集。 會唔會呢個係再拍先至加佢嘅？即係佢唔係第一次拍 嘅。第一次拍嗰時淨係日本版嘅啫，因為佢為咗要上美國，所以加咗個日本美國人落去，再剪輯過㗎。 即係 Power Ranger 啫嘛，佢個做法即係。 同埋個戲名都唔同㗎，其實。 哦。 因為日本就叫做 Godzilla， 唔係叫做 Godzilla 㗎嘛。 啊。 即係唔係而家咁樣串法㗎？如果係日版嘅話。 是啊， 是Godzilla 是美版的串法嚟噶，其實。 哦。 係啦，因為我 日版有英文名嘅咩？ 啊，日版佢咪Godzilla咪用翻個咩平假名、片假名替翻個日文，替翻個英文出嚟咯。 哦。 唔係咁樣串㗎，如果係日本版。 嗯。 係啦，所以係有個分別喺度嘅。嗯。同埋佢會美版咧，會將核戰嗰種嘢咧係剪走曬嘅，好多時佢會係。 哦。 即係佢唔想影響到佢哋自己國家係用原子彈呢一樣嘢啊。 哦。 所以會將呢一樣嘢係 cut 咗嘅。如果美版嗰個故事係啦，係啦。 咁去到八五年真係好大進化喎，係美國佬抌核彈去炸哥斯拉係有喎， 係可能佢哋已經都唔再 care 呢個問題啦，去到。 即係佢諗住可以殺死哥斯拉，點知俾佢吸曬啊嘛。 嗯。 我而家唔介意咩所謂啫，你咪話美國係衰人都唔緊要嘅。 係啊， 而家我哋唔好介意喎。 咁咯，係咯。所以你話神呢個字咧，其實應該係美版嗰度加上去嘅，即係吉斯拉嗰個係。 哦。 因為日版佢淨係將星星同鯨魚混合啫嘛，個名係。 OK。 係啦，就咁，係有呢個分別咯。如果講翻個資料就係。 嗯。 嗯。咁但係嗰時唔係已經話佢係嗰啲漁民傳說中嘅神嚟嘅咩？ 係啊，嗰陣時已經話係神，但係日本嘅神咯，就唔係美國講嗰種God 啊，即係冇God嗰個意思嘅嗰陣時係。 哦，咁你講God，咁你到依家都唔係，如果你要講鬼佬God就係創造宇宙嗰個嘛。而家你講嗰啲神都係講緊嗰啲好似山神啊呢啲咧。 系啊， 都唔係真係講緊創造，咁哥斯拉點會係創造宇宙嗰個神啫？冇可能嘅。 係啦，都係一個。 或者佢咪嗰啲黑蘇魯神話裏面嗰啲 old god 嗰啲 god 咯。係咯，即係嗰啲佢都叫 god 嘅，係咯。 嗯。咁講翻 日係啊，佢而家仲唔係 old god 喺史前，即係人類出現之前已經存在嗰啲咪？ 人類好多佢啊。 係啊，嗰啲咪就係黑蘇魯神話入面講嗰啲舊神咯。 系， 咪就係嗰啲阿黑咗老啲 friend 嚟嘅啫嘛。 嚇，咁我試下串翻日文版原裝版嘅哥斯拉就 G O J I R A 嘅，就係咁樣串嘅啫。 哦，咁啊哥斯拉咁佢原本係就係讀哥斯拉噶嘛。 係啊，因為日文嘅發音同美版嘅發音唔同，所以個拼法都會唔同咗咯。 哦，咁鬼佬成日同佢改咗個名啊，已經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收尾日版又跟翻咗美版嗰個名，咁啲奇怪。 日版又跟翻美國個名， 即係而家嘅主角 應該咁講，即係其實唔係嘅，其實佢不嬲個讀音，佢係讀音拼出嚟啊，定係佢係即係英文名啫。 係咯係咯，可能係呢個。 其實呢樣嘢啫。 因為我哋睇到戲啦，道邊謙講一路都係講緊吉茲拿噶嘛，都唔係吉茲拿噶嘛，真係。佢都係用日文嘅講法噶嘛，阿道邊謙一路都係。 其實冇分別嘅，其實冇分別，即係你到底係真係讀根氹啊，定係間氹咁樣啫嘛？ 可能個拼音嘅問題。 即係你係 Mark Cross 啊，定係讀 Mark Cross 啫嘛？咁其實佢日文不嬲都係咁樣讀嗰個字咧，即係日文佢讀個真係英文字，佢都係唔係咁讀噶啦。係咯，即係 Spiderman 咁都唔係咁讀噶，係嘛？係咯，Superman 嗰都唔係咁讀噶。 咁唔通佢係另一個名咩？咁佢日文讀出嚟係咁噶啦，唔係你嗰個拼音咪即係等於巴士、的士係嘛？多士 係 係咯，嚇骨魔領咁呢啲啫嘛， 咪咁失敗的人咯， 係咯， 失敗的人 咯，失敗的人嚇， 哦，失敗的人 係，失敗 man 啊嘛佢係，係 啊， 係咯。咩 Superman 咁咁個開頭嗰個字啊，咪阿食酸梅乾面超人嗰個啊 ，Su 啊嘛， 係， 即係個字好似個串字咁樣個咧， 嗯， 中間打個圈嗰個字啊嘛， 即魔童嗰個係嘛？ 魔童， 上次我哋講魔童，佢個梅乾係一個串字嚟咯，又係， 哦唔係嗰個串啊，呢個係誒。即係平時我哋寫幾多串嗰個串咧？ 哦，尺寸嗰 個咪好似個書字咁樣，即係打孫梅乾超人嗰個心口嗰個啊。係啊，咁其實呢啲係佢日文拼音嘅嗰個拼音符號嚟嘅啫，你可以咁理解啦，係咯。因為你話 G O 咧，你如果你用英文讀都係高啊，點解讀到過啫？ 係咪？ 啊，你知唔知崇光嘅應該點讀啊？我哋成日話 Sogo 啊嘛，其實 Sogo 你當係英文啊嘛， 係 S O G O 英文仲唔係 Sogo？ 嗯， 係啊，但係佢唔係英文嚟噶嘛，如果你用日文發音咪 Sogo 咯。Sogo 哦 ，G O 係 讀果啊嘛， 哦， 即係你阿悟空係國酷啊嘛， 哦， 唔係讀高酷噶，有啲鬼佬讀高酷噶，好笑噶，高咩酷？咩嚟噶？邊個嚟噶？佢讀高酷啊嘛，梗係唔係啦？你個日文嚟噶嘛，即係等於你個字你用法文發音定係用英文發音啊嘛？係咯，咁啊上格雲頓咪用法文發音咯，上格定釘啊嘛，係你點讀都讀唔到個上出嚟噶，個明明好尖字咁樣噶嘛，佢嗰個字係啊，咁你用英文讀出嚟咩？咪尖格定釘咯，咪尖格雲頓咯。好大分別喎、啊，大佬上格雲頓、前格雲頓啊，真係大佬，人哋本來好上格，你變咗前格，啊，你話得唔得啊？啊，咁人哋法文嚟噶嘛，咁梗係用法文發音啦、啊，大佬，咁啊英文發音啊，阿Sir係咯，咁其實呢個唔係重點嚟嘅，係咯，係咯，即係你話嗰個讀法嗰咪就係國師啊嘛，系咯，个拼音系咁拼嘅，唔好理佢啦，系咯。咁啊，本来而家唔会有英文名噶啦，你鬼佬帮佢改嘅啫。系咯，即系等于你嗰啲日本卡攞咗去美国，好多都改个名噶啦。我唔记得叫做乜嘢啦，系咯。嗰条飞鹰侠攞咗去叫做唔知咩 Battle of Planets 啊。 系啊 ，Battle of Planets。 系咯，佢直情讲就喺太空嘅，变咗最真系太空飞鹰侠啊！真系冇讲错啫。嗰時我都唔明啦，飛俠點會喺太空咧？就冇唔喺太空咁。哦，原來鬼佬係真係喺太空喎，飛俠係啊，仲多咗機械人仔幫我哋嘅喎，係 啊，嗯， 即坐多咗個機械人仔喺裏邊嘅，唔係都係五竇油咁。你呢度好多，你都係咁㗎啦，鬼佬幫佢改咗個名嘅， 又加翻啲嘢落去咁樣，佢哋都會係咯。 即個名字起碼佢讀起上有啲意思咯，嚇國之啊咁啊，真 係係。 哥斯拉對嚟講完全冇意思噶嘛，咩哥斯拉咁啊話咁勁喎咁啊， 嗯， 咩巨靈神我唔記得叫咩啊，佢唔係叫嗰啲咩 Grandizer 嘅，唔知 D 字頭嘅，我唔記得叫咩啊，唔記得啊，咁佢哋係好中意改個名嘅，以前係， 嗯， 以前咯係咯，係咯，咁你 Sailor Moon 佢都唔係叫日文名㗎， 嗯， 係，即係佢唔係叫野兔㗎喎， 嗯。 系咯，佢叫 Serena 定咩嘅？而家叫英文名嘅， 哦， 即系佢里边当佢系鬼妹嚟嘅， 系，即系 咁。系啊，唔知啊，即系佢嗰时都未系兴咧跟翻日本嘅，即系之后就兴啦，就唔想再咁样，嗯，即系用啲英文名啊咩套上嚟，之后嗰啲卡通好多都跟翻，即系叫翻原本个名，即系日文名咪日文名咯，冇问题嘅，系咯。但系之前你谂下 Sailor Moon 都好新啦，佢都仲系会将佢即系西化。即係等於我哋嗰時香港會漢化一樣啫嘛？ 係， 唔係啊，李亞寶啊，馬沙咯，做咩？ 三半都好耐啦，都成三年應該。 唔係，但係啲日本劇佢又唔會嘅喎，唔知點解？唔係，以前就會，好耐之前咪會咯。 係，青春火花嗰陣。 咩酥油味啊？京沙沙 啊？馬尼啊嗰啲。 啲咩嗰啲啊？最初咪會咯，但係啲古裝又唔會嘅喎，照叫文次郎啊咁嘅喎。 啲狂人四郎嗰啲系咯，嗰啲全部 唔知点解古装啊唔会，但系啲时装好中意改咗啲汉化名嘅早期，咁但后屘都唔系啦，好早已经香港好早已经用翻日文名嘅，但系啲卡通片就保留咗汉化嘅呢、這个呢样嘢咯，即系去到高达都仲系会咁，你谂马辉都仲系咁，都去到 Macross 系啦，咁之后就冇啦、开始系佢叫乜叫翻个日本名啦，系就咁咯。咁其實一樣啫嘛，即係你都係去到當地咁，佢咪會改翻一個當地嘅名咁咯。去到鬼佬咪改翻一個鬼佬嘅名咯。咁但係叮當啊，真係先出奇喎。去到現代咧，佢去到鬼佬嗰度，真係佢超級西化，定要食西餐啊。 係。 食嘢係用刀叉咁樣，我唔知佢咩事啊。 係。咁呢個佢豆沙嗰、那個咩啊？豆沙包咁變咗乜嘢 ？Pizza 唔記得啦，係啊，類似啊，變咗啲鬼佬嘢㗎，係啊，即係佢成畫過啊，仲要唔止係配音嗰度，即係佢成畫過啲嘢落去，將佢西化。我覺得 銅鑼燒係咯，佢不嬲食係咯， 唔知啊，唔知啊，佢改咗食緊啲嘢㗎，係 啊， 係好古怪嘅，啲名係更加一定係變咗鬼佬名嘅，唔記得咗佢叫乜嘢啦，係啊，即係叫曬西人嘅，好奇怪啊呢樣嘢，因為已經唔興㗎啦，到而家，因為佢哋好中意日本嘢，直情。鬼佬都整啲日本名落去啊！大佬，你仲日本改鬼佬名啊？冇勾嗰啲啊，大佬。 唔係咁你勾嘅？你 YouTube 好多啲鬼妹或者咩，佢就唱日文歌，全部。 係啊。係 咯，都係。 係啊，好日本熱好勁啊！鬼佬，即係如果而家調翻轉，仲玩西化就真係勾大地啊！揾製作班底。 嗯。 係啊，唔興啊，已經係咯咁啦。好啦，咁啊，哥斯拉啊，咁上下不打都系覺得正啦、啊，簡單講。 我會自殺嘅，我唔係借參媽抱嘅，呢套我都會自殺 啦。睇翻五次喎，要記得呢度係咯。 我都起碼二就緊，跟住有機會三嘅，因為我另外有班 friend 又想揾我睇。 咁有冇同期做咧？知唔知你去日本觀察下睇下？ 我去日本睇個，但係好似冇啊，好似冇。 你去自殺咧，你真係睇下你做未啊？你睇下今次嗰個配音班底好勁喎。 OK， 你提起我先至記得啫嚇。咁啊，配阿 Eleven 嗰個邊個咧？係露田愛菜嚟嘅。 咦？哇！咁啊，呢個漢戰太平。 羅倫夫人嗰個咧，好似係木村佳乃嚟。你自己撳個日文睇下就知啦。你撳翻過去，哥斯拉今次呢個 Wiki， 你撳過去睇，好多好勁嘅人配音嘅。係。咁當然配音啫。咁你到時睇咪喺度講日文咯。 做咗5月31日做。 系啊，咁不如你二刷系喺日本二刷咧，我反而 系啦， 我反而覺得咧係真係有 point， 即係真係有 point， 你可以睇下當地人嘅反應啊。 咁啊係喎，真係喎，同埋我因為睇過，我唔驚悶啊嘛。 係啊， 唔係 悶悶，因為 你 睇 係日文 版咧，係 啊，又唔係我睇出聲版 嘅，係唔同咗㗎。係 咯，有機會喎，呢個可以。 都冇，我幾乎冇吹替版嘅日本，幾乎你好難揾到嘅。 哦， 難啲唔係冇嚇。唔係難啲，佢有吹替，周圍都做吹替，因為日本真係唔係好多人識聽英文嘅。 係咯，通常都吹替㗎嘛，就係話。係咯， 都吹替。 喂，你日本張 poster 都應該唔同樣啦。 係啊，如果你過開去，真係值得入去睇一次，真嘅。 咁我睇到喎，因為我落機嗰晚都睇到，我就諗住落機嗰晚，我咩搞8:00-9:00咁啊，不如睇啦，因為佢最到正，我爛波嗰度已經有。 即當然都有機會再第啲值得睇嘅日本戲啊，不呢套呢度其中一套值得睇啦。 啊，冇錯。 因為變咗日文會唔同㗎嗰個感覺。係 啊。 係為咗聽日 文。你唔好以為係配音咁簡單㗎，係啊，你直情成套嘢，你覺得變翻一套日本戲㗎，你會覺得。 哦。 係啊，即係你會唔會睇過日文唱嘅《Phantom of the Opera》啊？ 未 我冇得睇啊！我買過隻碟嘅曾經係，咁你聽你覺得點解好似唱緊啲卡通歌咁樣？你覺得係？ 咁有趣。 係，個感覺好唔同㗎，係啊！你聽下，到時你入場，同埋睇即係現場反應如何咯，好值得係。 好 啦，日本人睇呢一套， 覺得興唔興奮啊嘛？你可以睇。 係啦，覺得佢係會哇咁，定係佢係我打腳咯咁樣，定係點樣？定係點樣咧咁啊？ 好正喎！真 係喎，哦，不過都咁 交俾阿北打啦，呢個日本之旅。 因為好多時咧啲 game 咧，咁你啲鬼佬 game 啊嘛，咁咪正常講曬英文咁啦。如果咧你轉曬做日文咧，係會有另一隻 feel 嘅。 我最情係第隻 feel， 話正好多嘅嗰隻 feel 係。 係啊。 即刻套嘢加分嘅大佬。 係。 係啊。係你睇下，有冇睇下？係咯，係咯。呢度值得日本睇多次啊，絕對。 嗯嗯嗯。 絕對就得。 喂，睇到，我肯定睇到，啊，因為對到正啊，係好近嘅啫。 好，下個禮拜交俾你。 同埋我揾到吹替添啊，直頭有啊，1945啊，啱啱好啊，係。 咩一九四五？哦，你讲 一九四五系七点九啊？啊，边晒？我仲谂紧嗰晚搞乜？系啊系啊， 唔知会唔会 delay 噶？你飞机嗰啲？ 唔系我好早啦，晏昼飞啊。 好早就到。 系啊，我四点零到啦，四五点。 哦。 系啊，所以我仲谂紧嗰晚我又唔会去第二度噶。咁我谂住都系 hea 下电视街啊，咁 啊 有戏睇就睇咗先啦。咪咯。 系啊系啊，但可能都会爆噶喎，呢一套唔出奇喎。话晒都系佢哋。 咁系啊，我去 唔似日本嘅嘢系咯，佢哋自己人都会。点都有翻咁上下人睇啊！呢度肯定系，系咯，好， 我要 交俾北打， 好， 系啦，日本上画情况系，多谢，好， 好， 好，仲有 冇？冇啦， 冇啦， 差唔多， 好好，咁啊差唔多啦。马仔有冇最后冇补充啊？冇啊，点啊？ 冇乜，暂时 冇乜，好， 睇完再补充啦，马仔可以。 系啊，我哋再讲啦，如果之后仲有啲乜嘢。